彼此分担总不分我或你，你为了我，我为了你，共赴患难绝望里紧握你手，朋友。 这首嘅作品，谭咏麟。 这本并不是一本普通的书，它是一本百科全书，它更加不是一本普通的百科全书，因为它是一本听得的神光百科。 早晨、各位听众，外面是12度、又干燥，红色火灾危险警告信号和寒冷天气警告又冻，都是出来的，这些警告都陪了我们几天。好了，寒冷的冬季现在都叫做香港来讲话冻了，12度。我们经常都会用保暖杯去到令到自己可以喝一些的热饮，何时何地都可以。保温杯能够保持住水温，所以冬天基本上大家都会用，但是为什么能够保温呢？保温杯就在这个保温瓶发展而来的。保温的原理和保温瓶，即是保温樽、保温壶都是一样，即是为了带来方便，将个樽做成了杯、所以就继续保暖。好了，它外壳就是用塑料的铁皮，或者就是一些竹去到制成都有的。内层就有双层的玻璃内胆，夹层中亦都是有玻璃镀银，瓶口就用木塞去到封闭住，或者用其他不同的塑料去到封闭住。热量传递其实有三种的方式的，热传导、热对流和热辐射。保温瓶平胆是双层玻璃的结构，中间抽真空，可以减少就热传导。玻璃内胆用不易传热的一些叫软木塞塞住，或者其他物料倒入热水之后就可以减少一些的热对流。另外就是樽的胆双层玻璃之间倒上银，可以就是将瓶入面的热辐射就反射回去。千万不要看少一个又一个的小小的保温樽，它可以完美地运用了就热量的三种传递方式，等保温的效果达到最好的效果。最早的保温杯杯胆就是一些很小的一些保温瓶的内胆，我记得小时候有带饭回学食的时候都是用这一类型的叫保温壶、保温饭壶，滴蜡式的保温饭壶都挺大个挺重的。小时候就搭地铁回学的时候呢，自己是曳成日在条窝打路道那里就跑步咁样，拎住个饭壶跑下跑下又跌下跌下，搞到呢个个月都要换呢个饭壶，諗起上嚟真係觉得自己是曳。喺保留题外话，好啦，今日继续讲返先。不锈钢的保温杯亦是双层结构的，内胆和这个杯身两层不锈钢之间焊接起来，抽成为这个真空，真空不传递热量，保温杯的一些失风性能亦是挺好的，通过对流散失热量亦很少。一般而言，这些的保温瓶最差的地方就是那个叫做樽颈口，所以啦，大容量但系咧就细嘅保温杯咧，嗰个嘅细嘅口啊，保温杯嘅效果就会更加好。譬如系自驾游啊、户外运动啊、出街玩啊、而家行街啊，甚至乎喺屋企都一样可以用嘅呢个保温设施，咁令到大家咧喺呢啲12度嘅气温底下，成日咧都可以饮住一啲暖嘅嘢啦。 扑向你，似扑向了悬崖。我要抱你，要抱到你腐坏。若未领会，铭心刻骨就了解。爱这世界，那够爱你伟大。吻过了你，会使我更自大。愿望实现地讲天居半瓦解。凭着发肤之躯，爱火中烧，足够将破坏力燃料。谁才是空点火我的高烧？钻石亦会被用掉。大热像赤道重叠，灵魂注定若未变。世界快将有浩劫，陨石最终碰撞破灭。大热越爱越狂热，妒忌像火焰强烈，血气注出光天。 呢首作品嚟自张国荣嘅《大热》。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方面，天晴干燥，早上就天气寒冷，日间最高嘅气温会是18度嘅。咁啊，吹和缓北至到东北风，稍后转吹东风。展望未来两三日咧，咁啊气温咧亦都会回升噶啦。咁啊，云量亦都咧就系增多。而家12度嘅气温，相对湿度50%，红色火灾危险警告信号同埋寒冷天气警告亦都系现正生效噶。 Happy Happy Friday， 晨光周末好去处。 今日咧真系冇乜好去处，同大家讲，减少呢一个嘅叫做口罩嘅消耗咧，最好咧都系喺礼拜。如果是今天都不用出去的时候都留在家啦，礼拜六日的时候呢想多些在家玩的东西可能更实际啊。好啦，今天但是呢都要看一看的噃。讲到这个武汉肺炎来到人人都怕啊。消委会特别呢就有一些叫做懒人包可以给大家呢就选择的或者给大家参考一下的。好啦。首先咧，口罩嘅選擇咧，其實佢哋亦都有好多嘅，太多嘅型號咧，亦都唔喺呢一度講啦，因為都好難記住。咁但係如果你要揾翻咧，就消委會咧就曾經介紹過有關於口罩嘅一啲嘅報道嘅話啦，可以參考翻咧就係消委會嘅選擇月刊494期。想參考一下咧就係酒精洗手液嘅，咁可以參考513期。濕紙巾啊，以及 叫做初手翼啊，都可以咧喺466期嗰度咧，咁啊见得到嘅。咁啊，亦都咧喺选择月刊嘅Facebook 上边啦，亦都见得到啦。戴口罩有好多要注意嘅，咁大家都知啦。咁但系洗手咧，仲有好多唔同嘅技巧嘅。例如咧，就系一定啊，要最少咧就洗20分钟啦。大概咧就系唱两次英文生日歌咧所需嘅时间嚟噶。手掌、手背咁啊，或者系手指罅、手同埋啲指甲罅咧，都系要用嘅。好啦，有人就话到咧空气清新机，消委会咧以往主要啊测试空气清新机，普遍咧都系空气净化功能，例如咧就系去除烟雾、尘埃、花粉同埋甲醛嘅表现。虽然市面上有部分空气清新机啊声称能够通过咧就滤网直接咧就系杀灭细菌病毒，但系消费者咧都唔应该依赖空气清新机去到改善室内嘅空气质素噶。所以咧，都系要用翻啲传统啲嘅方法啦，即系1:99咧去到清洗。咁啊，香薰油、白醋，甚至乎咧就系进食蒜头，可唔可以杀菌呢？今日佢哋都话到咧，就不应该咧就系盲目尽信啊，最重要咧都系保持住清洁啦，同埋注重个人卫生啊，呢啲咧先至系好嘅方法。即系虽然喺屋企，但系都可以由家长谂多啲好嘅方法，同子女一齐度过，一齐成长嘅。 我爱看这世上有 一首嘅作品嚟自王菲嘅《长大》，呢个时候我哋先听听六点半钟嘅新闻简报，转头翻嚟二台普通话台，继续有晨光第一线陪住大家去到早上嘅十点钟。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六点半，香港电台由林宝珠报道新闻。世界卫生组织宣布将新型冠状病毒疫情列为国际公共卫生紧急事件。世卫总干事谭德赛表示，有关决定主要基于中国感染人数增加以及多国出现疫情两个事实。他们最大的忧虑是病毒可能蔓延到卫生系统较弱的国家，强调并非对中国投下不信任一票，重申世卫高度肯定中方的防控措施，并对中国能够控制疫情充满信心，相信可以扭转目前的情况。虽然多间航空公司宣布暂停来往中国的航班，但谭德赛说世卫反对任何针对中国的旅游及贸易限制。本港再多两人确诊感染新型冠状病毒，累积个案增加到12宗。两名新增患者都没有去过武汉，其中一人是早前确诊武汉夫妇37岁的女，住在油麻地御金国丰。病人表示上星期三同父母入住 W 酒店至今个星期二，三人之后去过丽思卡尔顿酒店及四季酒店。今个星期二同父母去到玛丽医院之后回家。初步调查显示，潜伏期内没有去过湿街市或海鲜市场，亦都没有接触野生动物或者禽鸟。另一名确诊患者是75岁男子，住在青衣长康村康美楼，上月底到本月初曾经去过顺德，并在当地诊所求医。今个月10至14号连续五日即日来回澳门，上星期入住玛加烈医院，但到昨日确诊之后先接受隔离。据了解，病人曾经在内科病房逗留7日，院方正进行追踪筛查，找出曾经同病人接触的人。他的太太、个女同个仔没有出现病征，将会被送往麦理浩夫人度假村隔离监测。内地新型肺炎疫情持续，截至昨晚有8123宗病例，171人死亡，其中西藏首次出现确诊病例，令全国所有地方都已经有确诊个案。身兼中央应对疫情工作领导小组组长的总理李克强昨日到访疾控中心，考察疫情防控科研情况，并听取科研团队汇报。李克强说要将人民生命安全放在首位，疾控系统要争分夺秒查明病毒源头以及传播途径。李克强又主持专家座谈会，强调要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关键是提高医疗救治效果，降低死亡率，要加快临床药物筛选应用，尽快研制出简易确诊试剂和疫苗以及药物，指疫苗及药物是疫情的黑星。日本再确诊多3宗新型肺炎病例，令累积个案增加到14宗。最新确诊的包括一名20几岁中国女学生，一名住在三重县的外国男子，以及一名住在湖南的30几岁女导游，三人都曾经去过中国武汉。 另外，日本政府派出的第三架包机启程前往武汉，预料中午之前可以接载多大约200名国民回国。当局安排医护人员及官员随行，机组人员亦都会着上防护装备。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天晴干燥，早上天气寒冷，日间最高气温大约18度，吹和缓北至东北风，稍后转吹东风。展望未来两三日，气温回升，云量增多。寒冷天气警告同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依家气温系12度，相对湿度5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AM 621 FM 100.9 跑马地铜锣湾湾仔屯门北 FM 103.3 将军澳天水围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联合广播。 流行性感冒是由飞沫传播，预防流感要打开窗户，保持室内空气流通，注意个人同环境卫生，勤洗手，打乞嗤同咳嗽时要用纸巾掩住口鼻，有呼吸道感染病征就要戴上口罩，病情持续或恶化就要睇医生。为咗保护你同屋企人，每年都要打流感疫苗。 家家防流感，户户健康又开心。 早晨啊，各位听众，朝早6:36嘅时间啦，继续听紧香港电台第二台啦，同普通话台联播时段嘅晨光第一线。咁啊，十二度嘅气温，相对湿度50%，红色火灾危险警告信号同埋寒冷天气警告咧，都系继续生效。直播室入边啦，今日朝头早星期五啦，都继续有白拳陪住你。今日除咗咧系可能系工作最后一日，定还是可能因为政府实施嗰个喺屋企工作嘅关系，你又？都不可以说叫做受惠了，你又是呢、就是、被牵连的其中一个，所以呢今天可能都还随着这个农历年假到今天呢都还未正式呢、就是、回到 office 那里上班，可能都是 home office、啊、都希望大家呢要加油，还有香港人要继续忍耐住，一起坚持住、去努力对抗这个疫情。今天也是1月最后的一日了，2020年1月31日。 翻工早过老板，报纸看多几版，晨光 Coffee Time。 好啦，有驾驶学院去年11月咧就向城规会提交文件，申请对唔住啊，申请咧就改建元朗唐人新村，改建附近一带啊，占地大概咧就系40,000尺，现时咧就系作呢个露天储物地方嘅位置。好啦，改建啲乜嘢咧？咁啊，既然咧系驾驶学院咧申请。他们就希望改变成为临时的驾驶学院。看回现时由香港驾驶学院垄断的市场结构，这个举动不但有助保障消费者的权益，同时都可以减轻驾车师傅被剥削的机会。即使有部分区议员以交通繁忙为由反对他们的改建计划的申请，但在公众利益考量底下，当局亦都说到会积极考虑开新的驾驶学院，亦都需要咧就系检讨固有多年嘅驾驶训练嘅政策，打破咧就一院独大嘅行业生态。

唱错歌， 重新嚟过， 唔使啦，系好啦，嗱 ，OK， 初七咧，初七就人日啦，系咪先？咁啊，人日啊，梗系人人都生日啦， 新年快乐啦，都系嘅， 新年快乐，继续都可以咧斗利是嘅，新年快乐啦， 今日特别开心啦，除咗过年之外啦，我帮你兜啦，就系大家嘅生日啦， 唔使兜嘅呢啲嘢， 生日快乐， 生日快乐，系啦，生日咧好紧要噶，咁啊，翻嚟先安安健上到上嚟嘅时候咧，咁啊，人日啊。有冇啲花啱人日？ 我见你嘅生日啊，今日就啊，俾啲你最中意嘅，介绍啲你最中意嘅种类嘅植物俾你啦。你中意兰藤啊？兰 藤系啊系啊系啊系啊。咁点咧？即系人兰藤之前已经介绍 最颜色得未？其实啦。蘭藤嘅植物勁多好多嘅，咁啊呢一種咧就係、是、都係嗰啲都係向上爬，但係咧點樣爬咧又係嗰啲你要 set 個架構嘅，咁啊呢個咧就係鮮橙色嘅花，就冇以前係啦，就會個花咧花係 之前有一隻 我都未介紹過名， 之前有一隻你係介紹過咧係綠色嘅，嗰隻綠色嘅蘭藤咧就係、是。黐住埲牆係咁樣生噶嘛？嗰只， 嗯， 係啦，嗰只我自己就好中意啊！嗰 呢個你未必會中意嘅，但係我諗其他人都可能會中意嘅。呢、這個叫凌霄花， 凌霄花， 凌咧就係、是。 同山頂嗰個有冇關係？凌霄閣啊嘛，係啊， 係成嗰兩個字啦，咁樣 就係咯。 OK， 同佢應該 唔使解釋邊兩個字， 同佢哋冇關係嘅。但係咁凌霄花咧，其實就係一種蘭藤嘅植物，但係咧，通常蘭藤植物咧就花咧未必係咁大嘅，同埋呢個花型咧係喇叭花型。 哦， 知咩叫喇叭花型？ 我知啊， 橙色。 橙色？咦，我見過屋企附近有啲蘭藤類嘅，都係喇叭花嚟嘅。 唔係。你我都以前我介绍过，但我已经唔记得咗介绍过。 我见到嗰只系蓝紫色嚟 嘅，咁靓，其实好多种。 屋企下低喺条河侧边躝下躝下咁样， 系 佢好奇怪，但系我屋企见到嗰只咧，佢系朝头早诶，唔知九点几嘅时候咧、我就见到佢行过，见到佢开花啦。 嗯， 跟住我下昼翻嚟咧，见到佢啲花全部合埋晒， 嗯， 收翻埋。 因为避阳光太劲，我屋企嘅叶都系咁。 系佢应该系避阳光，但一去到之后，佢又开翻花。 系啊，我屋企啲叶都系咁啊。我屋企有只好多嗰啲大嘅叶啦，嗰啲叫做护叶啊，唔记得咗有苦叶啊。屋企好多叶嘅，咁嗰啲都系咧，朝头早嘅时候咧，佢啱嘅时候咧，佢就会开得好撑到咧不得了，撑住隔篱嗰盆嘢添。咁到下昼十二点咧，佢缩得好紧要。 嗯，避阳光。 应该都系佢惊，即系保护自己咯。 叻、啊， 系啦，呢个蘭藤植物咧就系、是、佢又仍然系咁嘅。你好容易生嘅、你买几盆佢有种子啊，或者冇种子都好，总之本身买一两盆，你要 set 定一个藤啦，或者你有埲墙啦，咁、你将佢摆喺唔同嘅角度啦，佢会一路向上爬嘅。咁佢嘅花咧就系、是、个喇叭花型，系橙色嘅。咁佢花期好长嘅，由五月开到十一月嘅。咁所以咧。有阵时唔系净系个叶咯，你个花都会见到咯。 嗯， 系啦，我会俾张。 我可唔可以咧？其实即系之前介绍过其他蘭藤咧，又有唔同花喺度嘅。我可唔可以几只蘭藤一齐？ 可以啊。 哦，咁啊好靓咯。 系，但我发觉咧，未必一定靓嘅，因为颜色太混乱。我发觉你唔觉得人哋嗰啲，譬如啱俾你嗰张相咧，去一个好似洞穴咁嘅地方，或者花园，其实系结婚嘅花园嚟。 欧洲式嗰啲， 欧绿色 系啊， 系啦，嗰啲一个拱门嗰啲咧，佢哋几个拱门，佢哋就用呢一个咁样去种啦，种喺个拱门顶嗰度，咁变咗咧就系 野唔野蚊嘅呢啲， 又同一只色。其实所有啲有靓嘅靓颜色花嘅都会有野唔止一定蚊嘅，可能蝴蝶啊，即系 蝴蝶 OK， 蝴蝶 OK， 咁我屋企嗰度又近凤鱼， 你唔可以净系歧视啊！我欢迎蝴蝶，而唔中唔可以俾蚊。 我梗系歧视蚊咯， 唔可以咁嘅。全部啲非呢啲咁嘅非飞嘅动物咧，都系 昆虫啊，唔系动物啊，昆虫嚟噶，飞飞嗰啲。 我突然之间词穷咗，呢啲昆虫咧都系。大自然噶嘛，系咪都 OK？ 你唔可以净系拣蜜蜂啊，你唔可以净系我净系中意蜜蜂，唔中意蝴蝶，唔得嘅。 唔得嘅， 系啦。 但我真系好难中意乌蝇同蚊咧。 OK， 嗱佢咧佢中意阳光嘅都，但系中意咁阳光都唔可以太暴晒。咁、你即系因为本身其实你唔该做呢个蘭藤植物咧，种呢啲咧就已经有少少帮你遮阴嘅效果。 都系，同埋因为我成日话我想种蘭藤咧，即系呢个唔系因为做节目啦，系因为我自己屋企埲墙咧。穿我个盆，我个屋企埲墙咧太白啊！ 你嗰成年都未种喎， 系啊， 点搞咧？ 快啲叫妈咪，快啲叫你妈咪帮手。 唔使啊，呢个我想自己种，但因为我想种嘅时候咧，系开头要有一个盆啦，跟住等佢慢慢攣住个。嗰個牆去到生噶嘛，我未揾到位擠個盆啊，因為 嗱，我覺得係咁，你咧算啦，唔好急，你慢慢開始研究一下個支架，搭定個棚先。啊、所以個棚咧，你 係用鐵通定係點噶？ 你搭唔到唔緊要嘅，你去鋪頭。唔需要上网啦，直情去翻去问佢。如果我想整嘅时候，我要啲咩架呢？其实你嗰啲十蚊店都有。 系咩？ 由十蚊店咧，发觉咧系一个好嘅地方，系好多好平。而家大嗰间铺啦，街坊可能净得买，即系得个 支架嗰啲就 得个五百尺嗰啲，咁就唔得好大，二千尺嗰只咧。咁佢有啲个 corner 专系买啲植物噶、日本你最中意日本嗰啲。 即系俾啲烂藤用嘅啫。 有架，所以地下你就算系种，你想种一个好似公园咁嘅嘢，其实佢好多系齐噶。我记得北角有一间好齐。咁、你可以买，有啲系支花墟都有嘅。咁你就可以揀最大間連鎖最大間嗰間地鋪啦，咁、你就可以買啲架啦，咁跟住咧你就喺嗰度每一個架嘅特定嘅位置咧，你要設計一下，或者你可以問一下佢，咁、你擺邊個位置度吊個盤，其實都係可以做到嘅，係、啊，即係其實我覺得而家你可以設計定、夏天你就搭棚，落種子，其實一年之後就已經可能成埲牆都應該 OK 哦， 但密啦。呢啲要咁密嗰啲啦，你唔好咪一年就可以好。 咁我咪种 Harry Potter 咁， 种几个位咯，即系譬如客厅出边外边嗰埲墙就种少少，跟住可能嚟远少少嘅房，你知村屋嗰啲全部都系四四方方噶嘛，即系远少少嘅房，个窗口外边又种多一两棵，咁咪会更加快可以包住。 你多咧？就都要等佢時間生長，即係你唔好祈求好密集嗰啲咧，就可以一年之內搞掂。可能你嗰啲咁密嗰啲，可能真係三四年嘅、但係而家整定，但係從來唔開始做咧，就永遠都唔會有啦。係 啊， 如果 一年就需要， 如果你年頭你做，而家已經有埲稀疏嘅牆啦，嘅一層牆啦，跟住再下年嘅時候就已經有密密地啦，係咪先？所以新嘅一年咧，你就要開始嚇。谂定 系知道 系啦， 受教真系。 初七咧翻去，其实唔知道初四已经开始嘅，就可以去买嘢噶啦。系啦，呢个嘅如果养我轻轻咁样讲俾大家听，点样养护啦？生长期就要成日都要淋水，咁冬天嘅时候就唔施肥，呢啲就成日讲噶啦。同埋咁多树枝树叶嘅烂藤，就系见到枯嘅咧，即系唔懒得嘅。其实一见到枯嗰啲剪咗佢。 哎呀，如果我真系种喺埲墙嗰度。 唔紧要噶，你爬上去剪咯。你当我都系咁爬噶啦，一定有梯噶，你住村屋系咪先？ 喺外边喎，封墙 喺外边。 我住喺外边，唔系住屋企入边。 都系噶，你当我点吊个盆上去啊？即系而家个叶啊，你即系如果你咁算啦，好高嘅灯佢自然吊落，都 OK 嘅。咁但系如果你成日长期想去靓咧，其实可以修剪，系要修剪嘅。当然有啲都可以唔修剪啦。 太靓又唔使或者好靓，佢呢次天空之城嗰啲 style 其實我都 OK 噶啦，風之谷啊咁望落去靚靚仔仔咁。 其實大部分咧，你遠睇係好靚啦，即係你覺得好似好密啊，啲花好靚。其實有時都有啲枯葉都係一種特色嚟嘅，即係啡加。如果全部鮮綠就 一種古舊嘅味道咯。 係啊，但係人哋通常都會真係會剪咯，就算你公園啊、日本或者香港嘅公園咧，都真係有唔同嘅園藝師咧係會剪嘅。 係，好啦，嗱，咁呢個凌霄花啦，咁佢又有一啲嘅花喺度嘅，即係同頭先講過喇叭花，佢咪淨係得橙色， 淨係得橙色嗰只嘅啫。 哦， 系啦，咁佢个喇叭花型啦，佢几特别嘅，佢个形状，咁佢就如果系一扎咁样嘅绿叶里边，中间突然之间出嚟嘅橙色咧，其实比较少有，几特别噶呢个，系啦，咁佢同埋经常咧啲嗱花首先佢本身已经系一路向上生噶啦，咁所以又加埋呢个喇叭花，即系生气勃勃啦， 哇， 完全过年啦， 红色加橙色。佢系靓嘅，即系有啲似我哋之前都讲过一个咩炮仗花， 系啊， 即系都系烂藤嚟嘅，不过就有埋啲炮仗喺度， 又天天向上啦，咁啱晒过年咯，我哋讲啦， 啱啊啱啊啱啊，呢个非常啱啊， 系， 咁啊，所以大家就有机会啊。 揾嚟种下，唔使净系种喺台头嗰啲噶。 其实你都可以做盆嘅，你如果你真系兰藤，佢自己佢系兰藤植物啫，你咁种花盆都 OK 嘅。 系嘛？咁佢喺个花盆嗰度开始攣落埲墙嗰度 咯。唔系就咁攣咯，唔系普通沙，唔一定系要你个兰藤就咁斋睇佢个花咧，其实都已经好得意，都好靓噶。 系都系。 唔需要一定要，譬如佢系譬如四个喇叭花咁样，中间有啲黄色嘅花蕊，其实唔一定话需要一定要整到好澎湃。 但我就系谂住贪佢系。 烂藤，佢个特色嗱，唔系所有花都会烂嘅叶可以烂到，咁呢个咁靓嘅花又烂到，又系吓天天向上，非常好。 大家试一试啊，呢一个叫做凌霄花， 好花去整啊你。 好，知道知道，好啦，拜拜。有啲咁靓嘅花，哇，安安真系厉害，送首歌俾佢先，咁辛苦啊。义务介绍咁多花俾我哋，天下无双。早晨啊，室外温度12度，寒冷天气警告继续生效嘅。 给我信心，帮我未如愿。譬如大风吻寒送我暖，亲切眼光输我乱和倦。从无更改心照总不算，长长路中走到哪里，生命里有你我方找到生存来源。难行日子不照我对生命眷恋，因有着你跟我一起，亲爱的你，一次也不推说乱和倦，一次你都未曾去计算，给了再给，始了便无断，无条件分担各种辛酸。从前没讲，今次要说多谢你，我有你给的爱因而完全。谁人是我心里至爱，生命至主，都也是你，真了不起，亲爱的你。若问世界谁无双，会令昨天明天也闪亮，平时答你从无伤，多么感激竟然有一双。有你给的爱因而完全，谁人是我心里至爱，生命至主，都也是你，真了不起，亲爱的你。若问世界谁无伤，世庆祝整个地球上一个背影，但和你碰上，想说你知整个 一首歌曲来自陈奕迅《天下无双》，我哋听埋龙虎榜

应立即安排合资格技工检查和维修，千祈不要擅自改装渠管，上 chp.gov.hk 了解多啲啦。 玩玩星期天不得了劇場， 嫲嫲要帮大家减肥 keep fit 啊！ 大家挨唔挨到噶？ 经过飲食毫无节制的农历新年，屋企嘅家庭成员啊都有唔同程度嘅发福啦，不得了，佢就嚟飞都飞唔起啦！ 我虽然肥咗一个码，但系我仲飞得起噶 ，Tolly， 我飞， 原来真系飞唔起添 ，Tolly。 星期日朝早八点到十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民政事务局家庭议会， 玩玩星期天不得了剧场。 出自信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自信，寻觅最真，神光第一是 早晨啊，各位听众，咁啊，朝头早7:09啊，咁啊，气温啊都继续系12度啊，吓寒冷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咁啊，要问一下出边啱啱翻入嚟嘅欧啦，早晨啊，欧， 早晨啊，小白，早晨， 系咪真系冻啊？出边广播道呢度， 有冇早嗰两日咁冻？ 哦，系咩？ 老实，早嗰两日真系冻， 嗯， 真系冻，咁今日就。个体感上虽然都系多咗一度啦，咁但系感觉好似暖少少咁多多，尤其是嗰个日夜温差会较大嘅，晏昼嘅时间咧出猛太阳咧，咁大家最好就系吸收一下维他命啊，咁、啊杀下菌啊，咁如果可以咧 ，lunch 嘅时候咧都去啲公园嗰度行下咁样啊，即系吸收一下新鲜空气啊，咁成日屈喺个 office 嗰度咧都唔系好得掂啊吓，咁啊晒太阳都系好嘅，成日话晒太阳咧就可以杀菌啦、 啊， 咁你信又好唔信又好，就算当一个心理嘅慰藉咧都系好事嚟，人咧见到阳光咧、哦、就自然咧会觉得啦精神爽利。 呢个系因为我哋系一种需要依赖阳光生存同生活嘅 一种物种啊， 一种物种系啊， 系啊，咁你知道欧洲有啲国家可能一年咧都冇几多日太阳嘅咁样，咁佢哋嗰个。叫做唔开心嘅指数咧，都会高少少、啊。咁所以 其实我哋每一个人都好似超人一样，即系荷里活嗰个超人啊， 系啦， 即系有啲咩坏咗啊、病咗啊，喺个太阳度吸收翻啲能量， 系啦，吸收翻啲日月精华。如果用中国嘅术语，日月精华，咁又希望可以令到大家 recover 得好少少啦。咁近排大家都系用口罩生活啊，咁用口罩生活咧。有好多嘢已經透過各大媒體咧，去提咗咁多位嘅聽眾朋友噶啦。唯一咧想提多大家一樣嘢，因為今日咧喺翻嚟電台嘅途中咧，見到咧有啲口罩咧，大家用完之後咧，真係用完即棄喎，就咁抌咗喺條街嗰度。 唔得， 咁真係超級唔好啦。 唔好話淨係喺條街嗰度啦，我哋喺好多嗰啲，因為我好多行山 group 噶嘛。 係， 哇，見到咧。荒山野岭都有口罩棄置， 系 咩真系讲唔过啊嘛，有冇搞错啊？ 咁、所以咧，今日都做少少咁多提醒啦，就系喺咧，大家除咗口罩之后咧，可以将个口罩啊，向外对接咁样，跟住咧先放入胶袋或者纸袋入边包好啦，再放入有盖嘅垃圾桶嗰度棄置啊，咁样啦。咁仲要抌完口罩咧。都必须洗手噶，因为 个 口罩你用咗可能一日或者几个钟头，咁可能都有啲飞沫啊，或者有啲细菌喺当中。 咁你就係諗住咧用叫做口罩擋住啲細菌啦，跟住你又自己成手染翻曬啲細菌，咁就唔係咁好啊嚇。 所以而家我成日都係個身上邊攞住嗰啲叫做咩啊？ 清 潔劑、 清潔酒精消毒液 係啦， 類似咁嘅嘢啦， 噴下咁樣嗰啲 係咁啊，可以令到大家咧都叫做再殺菌多一啲啦。咁都係啦啊，今日人日啊嚇，咁人人都生日快樂之餘咧，仲喺度咧祝咁多位聽眾朋友百毒不侵啊！邊個毒咧？就係病毒個毒， 係緊要呢個。 晨光第一線，晨光交通天文台。 好啦，晨光交通天文台。啱啱个头你拧歪咗，又唔见咗你添。今日咧天气真系比较上干燥，欧你都可以睇下。 系 你见到 Sammy 个头咧，都几多头发竖起上嚟，啲静电都几犀利。 其实我好靓噶，唔好再讲。 唔系 你 系靓，不过我见到有啲静电都几得意咁样啫嘛。 人 一 快乐， 人一快乐啊 ，Sammy， 身体健康啊！ 我同大家讲下隧道先啊。而家咧都仲系路路畅通啊，呢几日交通都系咁嘅。咁啊，有啲封路措施啦，轩尼诗道咧有电车路轨重铺工程啊。咁啊，波斯富街咧近住轩尼诗道交界都仲系有封路嘅。另外啦。湾仔天乐里咧，同样都系有道路工程啦。天乐里前往轩尼诗道东行同埋马斯道嘅快线咧，就需要临时封闭嘅。今日就系咁啦。 系咁啊，始终大家都有好多学校都停课中啦， 系啊， 未翻学，所以交通方面都相对畅顺一啲嘅。咁啊，系啊，辛苦啲爹哋妈咪谂啲时间抽出嚟陪啲小朋友啦，同埋再谂啲活动出嚟。可能啲爹哋妈咪谂住啊，初一至初六已经啲活动密密麻麻咯，咁但系依家可能再要谂多啲活动俾啲小朋友，因为好多 pay group 啊，以至嗰啲叫做上嗰啲兴趣班咧都唔开。 哦，系啊，你问我就知啦。我原本都系谂住收到消息就话二月17号幼稚园就开学嘅。开翻学，咁但系而家咧，即系睇到寻日又话有学校啦，大学又话三月二号先至会喺翻校园嗰度开学，而家就电子上堂先。 嗯， 咁我都谂话，咁大学都咁，咁幼稚园会唔会二月嗰个成个月嘅校车个费用我系白交嘅咧？嗬， 真系，我希望快啲搵到疫苗啦。 系， 真系希望 发明紧咯， 发明紧啦，希望大家都系守望相助。 守望相 助。其实我觉得呢啲情况咧，其实我都要同大家讲明先，我系买唔到口罩嘅人嚟嘅，我系买不到。 嗯，我都系其中一个咧，用尽自己嘅方法都系买唔到口罩嘅人嚟嘅。 但系我寻日睇新闻咧，有时有啲位都几令我。我唔想用呢个字眼啊，有少少愤怒噶，有时睇啦，跟住就会见到大家都喺度争，但系我好感恩我啲朋友会分享俾我咯。寻日即系虽然见到有时大家买唔到口罩好惊慌，我都好明白嘅，但系同时间就会觉得有好多人囤积啲口罩嘅。咁而呢一样嘢系你寻日都讲得好好啦，咁你俾你攞晒啦，好唔好？咁但系外面嘅人如果中病毒嘅话，咁其实一样都系冇意思。 冇人可以独善其身。 系啊，同埋其实你要买几多都系无尽嘅，即系如果呢个情况，即系大家呢个时候睇下可唔可以关心一下啲朋友啦。都系嗰句，我真系都系嗰句，关心啲独居长者啊，同埋啲基层。朋友，问佢哋有冇口罩？如果你哋有多嘅话， 明白晒， 身体健康啊！ 好，唔该晒 Sammy， 点解讲身体健康要 rap 住咁讲？好啦，唔该晒啊！咁天气方面又话彭爷爷早晨啊，彭爷爷， 彭爷早晨， 喂，早晨，小白早晨啊，哦，喂，都好同意啊 ，Sammy 咁讲啊，真系，俾你买多啲，因为我身边都有啲朋友咧，佢哋用自己嘅方法扑啦，咁啊扑到好多口罩啊，已经报数咧，即系究竟。扑到几多啦咁样，咁其实都真系会唔会过多咧？咁、所以开始咧，啲扑咗有好多口罩嘅朋友咧，就已经系同身边嘅，即系包括咗阿彭爷爷在内，就问，其实咧都预咗有啲可以系同啲朋友咧去 share 用嘅，咁咪大家可以如果屋企冇嗰啲就即系大家分嚟用咁。咁如果当咁样都算系一种即系互相照应嘅话咧，咁都唔错，就好过佢自己即系屋企得嗰几个人，你储 幾千個口罩喺度做乜嘢咧？ 係咯，係咪啊？係咯，同埋即係呢個時候咧，我哋應該即係戴口罩就無可避免啦。我哋應該係藉住口罩咧，見到我哋善良嘅一面，而唔係見到人類醜惡嘅一面咯，係咪先？ 係啊，即係尤其是即係排隊咧，就已經係即係有秩序係好，咁但係排隊然之後鼓噪啊，又即係擁冧人啲嘢啊，即係。然之後又互相鬧交嗰啲，咁呢啲畫面咪就係顯得我哋好似好低質素咁樣咯。 冇錯啦，係啦。 香港從幾時開始話自己係一個國際大都會？可能由今天開始咧，唔好嗌咁大聲啦，真係。 係啊，細聲啲啊！呢啲真係俾人笑。 係，真係俾人笑啊！係。好啦，咁我哋講翻天氣方面咧，就而家如果就望住個天空咧，個天色咧係唔錯嘅。但一片咧蓝天就冇云、 哦， 只系咧有少少薄雾烟霞咁，咁啊渗住咧，即系如果你喺山脊咧望向远处山头咧，山脊嗰度咧就啱啱好咧就渗咗啲阳光出嚟，嗰阵阳光仲要咧即系淡淡嘅橙色，然之后渐变黄色，咁即系渐变色嘅， 都几靓噃。 是几靓噶，所以呢一片天空咧，即系你感恩嘅话咧，都仲觉得咧，都世界都其实唔错嘅，咁我哋更加要好好咁珍惜啦， 啱啊，仍然有希望， 健康啦， 冇错，好啦，唔该晒范爷爷，啊，仲有， 唔该晒你啦，咁就 好啦，好啦，好啦，系，转头再见啦吓，唔该晒。咁啊，详尽嘅天气方面啊，咁啊，天晴干燥，早上嘅天气寒冷，日间啊，最高嘅气温啊，大概十八度，吹和缓北至到东北风噶。咁啊，稍后转吹东风。咁啊，展望啊，未来两三日气温回升，云量亦都系增多噶。咁啊，而家十二度嘅气温，相对湿度54%，红色火灾危险警告信号同埋寒冷天气警告咧，都系现正生效。咁我哋见到空气质素健康指数属于3至4，即系低至到中级度嘅水平。头先彭爷爷见到嗰啲咧，即系有啲有啲瑕气嗰啲咧。可能是啲空气质素嚟嘅，嗰啲系喎，未必系嗰啲，未必系啲雾嚟，可能烟霞。 咁大家出门口嘅时候又可以留意翻啦。啊，今日就准备晨光大学咯，上堂咯。 好，上堂。 Welcome to Morning University， 欢迎嚟到晨光大学。 星期五朝早嘅晨光大学，有我助教芭比林慧，电话旁边咧都接通咗嚟自绿色和平嘅 Kate 啦。早晨啊 ，Kate。 早晨啊，大家好。 嗯，阿 Kate， 农历新年期间，大家都可能咧会帮衬多咗唔同嘅食肆啦，又或者咧有机会接触一啲唔同嘅公司，都留意到咧，原来咧香港咧嗰一啲嘅减数计划咧，好似越嚟越普遍。 系啊，其实你讲得啱噶，啱啱咧一月即系我哋农历新年啦，但系其实世界都发生好多事嘅，佢哋唔庆祝新年，但系咧啱啱一月嘅时候咧，喺瑞士嗰个达沃斯有一个世界嘅经济论坛，咁呢个系一个知名嘅企业。嘅 event， 咁好多人都會出席啦。咁我哋就留意到咧，好多公司咧都派咗啲高層去，咁就講咧佢哋公司嘅政策啦，尤其一啲可持續嘅發展政策。咁我哋都有啲好得意嘅觀察咧。咁其實我都覺得值得同聽眾去分享一下嘅。咁首先第一個咧就係我哋發現有一間好出名嘅飲品公司啦，即係佢賣嗰只汽水紅色包裝嘅，大家都好中意飲㗎啦，我相信。佢哋就話咧。佢哋而家啊，佢哋个高层就佢哋旗下嘅饮品咧就好受欢迎嘅，消费者好中意，亦都咧好中意佢哋嗰个一次性嘅胶樽包装，所以咧公司就暂时啊冇计划停用呢啲嘅胶樽装嘅。咁但系同时间咧，另一间又系全球都有分店嘅连锁咖啡集团啦。咁佢哋咧就即系公布喺佢哋网页上面都公布话，佢哋咧留意到佢哋顾客。同埋咧，佢哋分店啊，如果喺嗰有佢哋分店嘅社區咧，社區入邊嘅人咧，對呢個可持續發展理念嘅追求同埋認同，所以佢哋咧就覺得佢哋公司要做得更好，嚟到去符合呢個佢哋顧客嘅期望，咁啊定下咗好多好宏偉嘅目標嘅，譬如十年內要減少一半嘅碳排放啦、用水量啦，另外亦都講緊咧，佢哋要減少一次性嘅塑膠包裝咁樣，咁我就睇到哇，兩間公司。都是世界都有他们的市场的。咁同埋都出自同一个国家啦基本上。咁点解呢佢哋可以对于佢哋顾客嘅理解呢有咁大嘅分别呢 係咪因为佢哋嗰个市场真係好唔一样呢 我相信就唔係嘅。其實咧，公司好多時候咧都好中意用一啲對於佢哋有利嘅講法咧，嚟到去解釋佢哋嘅數據。 嗯、 所以咧，我哋作為顧客咧，其實更加要清清楚楚講得好清楚，唔怕話公仔話出出同佢哋講，我哋到底要啲乜嘢。其實就住呢一件事咧，我哋都有喺我哋綠色和平嘅面書上面啦，即係 Facebook 度啦，咁就即係當係一個提問咁樣出咗一個 post， 咁就問。诶、哎，嗰间嘅汽水公司咁讲，作为消费者，你哋有啲咩睇法咧？咁我哋发现啦，至少香港呢个市场啦，大家咧都系一面倒被嬲嬲噶， 系，即系大家其实都想系响应环保噶、哦。 是啊，他们甚至说很怀念这个玻璃樽的那只的汽水啦、 嗯、 甚至说喂他再是这样我们真的爆买的啦。 嗯。 所以我觉得呢作为消费者呢其实真的如果你对可持续发展呢有理念的话呢就要表达。那么公司呢不可以再给任何的藉口他们去到改写我们的想法啊或者是继续做他们污染环境的那个政策啦。 嗯啱啊我都同意啊。我都觉得如果真的用得太多一些的塑胶樽啊或者是纸杯的话咧，真系唔应该咯。尤其是饮品方面啊，其实而家都越嚟越流行咧，系自己带一啲嘅容器去买啦。 系啊，冇错啊。咁另外讲起公司嘅政策啦，咁其实一月咧，除咗呢个大陆消费嘅论坛有呢啲咁嘅公司去到讲佢哋可持续发展嘅理念之外咧，我亦都留意到咧喺唔同嘅国家咧都有一啲减塑嘅政策咧，或者一啲相关嘅法例啊出咗嚟嘅。咁、 嗯、 包括咧就有中国啦，嚟到一月尾嘅时候咧，中国咧其实佢哋咧就发改委，即系其实都几高国家领导层嗰个层次咧，就出咗一个要进一步加强解决塑胶污染嘅政策。咁、 嗯、 包括咧入边有限制啦，或者就成日禁止餐厅、超市、酒店用一啲一次性嘅塑胶用品嘅。咁佢亦都定咗一啲好明确嘅目标，话系2020年或者系2022年，边啲嘅城市佢哋要做到乜嘢嘅餐厅、乜嘢嘅酒店系要做到禁止使用乜嘢嘅，好清楚。亦都讲紧，我哋希望喺2025年之前。可能是塑胶即是一次用品的，我们减量 30%。同埋呢其实我们都即是我们觉得他这样这么明确这样公布了他的目标和那个政策的范围呢其实是很有标志性的。因为过往呢中国他们一些的关于一次性塑胶的政策呢他们那个范围呢可能是针对某类型的一次性用品，包括他们只是出一条政策去讲胶袋，只是讲即弃餐具。但今次咧，佢哋直情講緊所有一次性塑膠，包括我哋一啲少講嘅，譬如棉花棒嗰啲棍咧，咪膠嚟嘅。係，佢哋話咧呢啲係要禁止使用嘅，同埋咧微膠珠嘅化妝品，眼睛未必睇到嘅微塑膠，佢哋都要禁止使用埋。所以今次咧政策上面覆蓋性嗰個範圍咧，其實我哋覺得非常之大嘅。 係，即係好細緻啊！即係一啲平時大家唔係好留意到或者察覺到嘅膠咧嘅成分都會涉獵埋入去。 是啦，冇错啦。咁同埋佢真係定到一个好明確嘅嘢呢，就唔好似头先我哋讲緊大陆消费论坛啲公司呢就胡乱自己演绎一啲佢哋有利嘅数字囉。 嗯。咁我除此之外仲有冇其他嘅国家嘅政策可以攞嚟比较一下呢？ 其实都有嘅。另外呢我哋都想讲下呢，泰国呢喺2020年元旦呢，即新历新年呢，佢哋都推行咗一个減用塑膠袋嗰一個嘅政策，咁其實佢哋就講緊咧係停止免費供應塑膠袋啦，要俾錢先至有塑膠袋俾你。咁你知香港好多無紙唔緊要啦，我買個塑膠袋唔緊要啦。咁但係咧，我哋睇到咧，哇！泰國嘅群眾咧都幾有趣嘅，佢哋咧就冇怨天尤人或者我唔理啦，我有錢啊唔理啦，我消費便利啊咁樣。佢哋咧，我哋睇到咧，佢哋網上面其實都有啲好多嘅相片喺度分享緊泰國人佢哋點樣應對啦，包括咧佢哋可能係揾一架鏟泥嘅車啦，揾一啲好大嘅積成嘅藤籃啦，甚至係嗰啲20公斤嗰啲米袋啊等等咧，嚟到去超級市場去便利店咧買呢啲嘅商品嘅。咁、所以我哋睇得出，其實政策推行嘅時候咧，好多時候都係講消費者或者真係個人上邊。 他们可以怎样将这个政策推行到底。因为老实说，其实用这些东西都是很个人的行为。政策有时呢，就算立例禁止呢，也都没可能每一个层面都真的捉到你，哦，你用一次性胶袋我要罚你。那就是个人的做法，其实也都很影响整个政策可以怎样执行咯。 嗯，啊，作为呢环保界的一些先锋呢， Kater， 你觉得呢这些政策在香港可不可行呢？ 在香港呢，其实我们都发现很多香港人其实还是讲紧便利为主的。 是啊。 这个心态呢，老实讲其实真的要变的了。 嗯、 可能呢我们在香港呢就真的对那些譬如、工业的污染源呢很远啦、啊。去到譬如现在气候变化入面，你见到澳洲亚马逊那边烧到咁犀利，或者是一些地区他们水浸啊、洪水啊，但我们香港呢其实都真的还未好受影响。 嗯、 大家呢就觉得气候变化很重要。好远啊，我开多阵冷气先啦、啊。开冷气唔系话唔得嘅，但系其实入边有啲 tips， 譬如你可能同时间开风扇，冷气可以低温啲，或者我用完嘅嘢我熄咗佢，呢啲好多人其实都未做到咯。 系啊， 甚至继续浪费食物啊，呢啲我哋传统上面我哋话节度嘅，仲系好多人都做紧噶。咁、 嗯、 我哋系咪真系可以再做好少少咧？ 嗯，我相信咧新一年咧系时候要进步下噶啦。希望今年咧踏入咗鼠年啦，而家咁啊都可以咧，大家有一个展望同埋对自己嘅目标咧系喺环保方面嘅，做多一啲啦，就算每日少少都好啦。咁啊希望可以凭住我哋微小嘅力量咧，积少成多，改变呢个世界嘅气候变化。今朝早再一次唔该晒绿色和平嘅 Kate， 我哋下次再倾过啊！ 下次再倾过， 拜拜 拜拜。 晨光大学，皆因今天开心喝得多了酒，借故发泄你见我不够，无权利对好友。有太多要求，不应摊开心声，我都开了口，你那抱歉语气相当亲厚，善意的拒绝我转身走，没有身份妒忌是我打搅着你，明白怎接近你，拖拖拉拉心要死，便要死，凭何苦天怨地？其实未动摇你，连幻想都感到惭愧与卑鄙。 一首歌曲嚟自胡鸿钧，《活身份妒忌》啊。 郁郁不欢的心，我只好强忍，怪也怪你笑脸太吸引，尤其坐到很近，令我更敏感。 我哋有时咧都要妒忌，我哋妒忌啲咩咧？就系、是、妒忌好多外国咧，佢哋的而且确喺环保方面啊，做得咧比我哋更加好啊。咁我哋咪就系妒忌又咩都唔做咧？唔系噶，咁我哋就可以可以咧就好地学下人哋有啲咩好嘅地方，咁啊放喺自己附近嗰度应用咯，系咪？好啦，先听听七点半钟嘅新闻简报，转头翻嚟继续晨光第一线。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七点半，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内地新型冠状病毒肺炎个案持续上升，湖北省卫健委话，寻日全省一日之内新增1220宗病例，再多42人死亡，令全省累积的确诊个案增至5806宗，204人死亡。身兼中央应对疫情工作领导小组组长的总理李克强昨日到访疾控中心，考察疫情防控科研情况，并听取科研团队汇报。李克强说，要将人民生命健康放在首位，疾控系统要争分夺秒查明病毒源头和传播途径。 李克强又主持专家座谈会，强调要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关键是提高医疗救治效果，降低死亡率，要加快临床药物筛选应用，尽快研制出简易确诊试剂疫苗和药物，说疫苗和药物是疫情的黑星。世界卫生组织宣布将新型冠状病毒疫情列为国际公共卫生紧急事件。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说，肺炎疫情发生以来，中国政府一直本住对人民健康高度负责的态度，采取了最全面、最严格的防控举措。很多举措远超出国际卫生条例要求。中方完全有信心和能力打赢这场疫情防控阻击战。华春莹说，中方本住公开透明和负责任的态度，向有关各方及时通报疫情信息，分享病毒基因序列，同世卫一直保持着密切沟通和良好合作。总干事谭德赛访华期间给予充分肯定，世卫和很多国家对此予以肯定和高度评价。将军澳医院表示，一名近期曾经到访内地的79岁男子，昨日下午到急症室求医，职员发现他有发烧症状之后，立即安排他到负压病房隔离和接受进一步检查。男子在等候照 X 光期间自行离开医院，院方已经向卫生防护中心通报，并已经报警。将军澳医院谴责病人行为，认为不单止影响他的健康，更加可能令传染病散播到社区，对公共卫生构成风险，呼吁病人求诊的时候要配合医护人员安排和遵从医护人员的指示。体育消息，英格兰超级足球联赛25岁的葡萄牙中场班奴费南迪斯正式同红魔鬼达成个人条款签约5年半，是继基斯坦奴·朗拿度、拿尼、卢祖之后第四名由史波廷加盟的球员。班奴费南迪斯说，能够为曼联披甲觉得难以置信，他会为红魔鬼付出所有，为球会带来成就和奖杯。他又感谢史波廷为他所做的一切。领队苏斯克查说，班奴费南迪斯将会是球队的一个出色新成员。另一支英超球队纽卡素宣布落实由热刺外借英格兰左闸丹尼路斯直至季尾。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天晴干燥，朝早天气寒冷，日间最高气温大约18度，吹和缓北至东北风，稍后转吹东风。展望未来两三日气温回升，云量增多。而家气温是12度，相对湿度54%，红色火灾危险警告同寒冷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啊 ，Toby 同你讲隧道情况啦。咁而家各区隧道咧交通都系正常噶。今日咧香港西九龙站系封闭啦。咁来往香港西九龙站同埋内地嘅高速铁路列车咧服务系暂停噶。咁另外城巴嘅 W 一、九巴嘅 W 二同埋 W 三线咧都系会暂停服务啦。喺湾仔方面咧，天乐里有道路工程噶。咁而家天乐里去翻轩尼诗道东行啦，同埋马诗道嘅快线系会临时封闭噶。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快乐。 Alex 啊，公众对于精神病患者存在负面嘅睇法、误解同埋认识不足，其实有啲咩方法可以解除大家嘅疑虑呢？ 超 B 啊，根据平机会嘅建议，要释除居民嘅疑虑，应该进行深入嘅社区研究，以及持续加强社区精神健康教育啊！ 要了解多啲平等机会委员会嘅信息，就要听实星期一至五下昼1点到3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李志刚、超 B、罗敏庄、阿土 ，Made in Hong Kong。 流感疫苗安全有效，每年接种不单止保护自己，还可以保护身边的人。长者、孕妇、儿童和有长期健康问题的人比较容易出现严重的流感并发症。 为了保护自己和家人，记得全家出动接种流感疫苗。详情可以咨询你的家庭医生，或者上 chp.gov.hk 了解多啲啦。 喂喂，俾啲票票票 票白水啊！1:99定1:49啊？ 系投票啊 ！CIBS 社区参与广播服务，接受香港团体或个人申请，制作多元化嘅电台节目，带嚟社会争议。第29、30季节目申请现正接受公众投票， 即上 cibs.rthk.hk/vote， 每人可以投票一次，拣选你嘅心水节目。 截止日期2月9日。 CIBS 就系社区。参与广播。 早晨，早晨，早晨，早晨， 早晨， 早晨，早晨，早晨， 早晨，早 晨。愉快感觉弥漫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自信，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早晨，早晨， 早晨，早晨，早晨，早晨， 早晨，早晨啦！ 程振鹏、 朱海婷、 阿 O、 白元浩、 林慧， 香港电台第二台， 神光第一线。 翻到嚟7:30之后嘅晨光第一线啊，各位听众早晨啊，欧早晨， 早晨小白，早晨咁多位晨光嘅听众啊，今日人日啊吓，咁啊生日快乐啦 ，Happy Birthday 啊， 系啊，咁啊希望大家今年咧都喺呢个逆境啊，都扭转个逆境啊，好快咧就会变翻顺境噶啦。咁啊面对逆境嘅时候咧，就当然啦，政府嘅宣传带就同你讲啦，面对逆境啊，不气馁啊，他朝成就咧。必定更加驕人咁樣，咁我都深信係咁嘅。不過面對逆境嘅時候咧，通常大家都會有壓力啦。咁啊，點樣處理壓力咧？都係啊，今日咧職業安全健康聚焦嘅當中一個議題嚟嘅。咁、哦、今日嘅晨光職安第一線咧，就同大家咧講下點樣減壓咯噃。 職業安全健康局香港電台第二台全力推動晨光職安第一線。 喂，晨光国际陈小姐，我想找晨光国际的陈小姐啊 ，Bonnie Chan。哦，你是晨光建筑的李小姐啊？唔好意思啊，我打错电话，唔好意思，唔好意思，拜拜。 阿 Lu 啊，你又打错电话啊？ 手快快揿错啫。 咁你又手快快俾错咗个 file 我啊？ 有错咩？你话要前日份会议记录啊嘛？ 系啊，而呢一份咧系晨光国际嗰份 proposal 嚟噶。 啊，系 ，sorry 啊，我搞错咗。你要嗰份会议记录喺呢度啊，你攞去啊。 唔该，阿 Lu 啊，你好似打错咗个日期。前日开会啊嘛，系星期三，你打咗星期六啊，同埋你打咗2019年啊。 系咩？我改翻啦。 仲有咧，阿白经理个名你都打错咗啊。白色个白啊嘛，你打咗白白嗰个白啊。 哦，我一阵间打过啊，好彩你睇到就唔该晒你阿祖。 喂，你冇嘢啊嘛？你近排做嘢咧，好似多咗好多出错咁嘅。 冇嘢啊，多嘢做啫。啊，白经理翻嚟啦，白经理。 哎呀 ，Lu 啊，阿祖同我咧都留意到你噶啦，呢排翻工啊，成日咧都冇嚟精神，心事重重咁，甩漏又多咗、啊。 我觉得我呢排好善忘，成日都集中唔到精神，同埋处理事嘅时候咧犹豫不决啊！ 呢一啲嘅问题咧，可能系因为工作压力所引致嘅。除咗喺思想上面，你都可以留意一下自己喺行为同埋情绪上嘅个人症状噶。好似咧就系吸烟同饮酒嘅次数增加，行为啊变得冲动同埋暴躁。想逃避工作，甚至啊情绪持续低落。 除咗呢啲之外咧，工作压力亦都可能会喺身体嘅症状度反映出嚟噶，好似啊血压会上升啦，胸口翳闷、胃痛、头痛同埋肌肉痛等等啊。如果有呢啲症状嘅话咧，一定要细心留意一下，会唔会系因为工作压力所致啊？ 我谂我暂时好似未有咁严重嘅。 其实压力咧，人人都有噶。 最紧要咧就要揾出压力嘅来源，然后咧揾正确嘅方法去舒缓压力咯。 作为一个负责任嘅雇主，系应该协助员工去管理工作压力。好简单，员工可以愉快咁工作，都可以提升公司嘅生产力啊嘛。 啊，白经理啊，其实我知道咧，好多咧公司都有为员工减轻工作压力嘅预防措施噶。 梗系啦，我哋公司都有噶。 有啲咩预防方法噶？ 有嗱，例如咧就因应住员工嘅能力同埋经验，分配合适嘅工作同埋工作量咁啊，亦都可以为员工提供足够嘅资源，包括人力、物力、技能训练等等，令到员工有足够的能力去应付被指派的工作咯。 还会为员工安排足够的休息时间，并提供福利设施，例如是休息室、飲食设施，有需要还可以为员工提供心理辅导服务。阿杜，头先那些就是雇主可以做的预防措施了，作为员工的你都有好多嘢可以配合㗎喎。 係， 梗係啦，我哋作为员工嘅一定要学识提升自己应付工作压力嘅能力。例如点样有计划去工作啦，定立一啲缓急先后，改善时间管理等等咁样。遇到问题呀，要主动同埋其他同事或者上司一齐去讨论下。一人计短，二人计长㗎嘛。唔好自己一个呢喺度转牛角尖咁样。因为办法总係比困难多嘛。 哦。放工之后，唔好淨係返屋企坐煲劇啊打机，多啲去做运动，强健体魄，有健康嘅身体啊先可以专心工作㗎嘛。同埋啊，飲食要均衡，足够嘅休息对你应付工作压力其实好有帮助㗎。 知道，白经理阿祖，多谢你哋啊。我会好好学识面对工作压力，唔会再俾佢影响到我做嘢嘅。你哋放心啦。 加油啊， 我对你好有信心嘅。 晨光第一线，国际新视野。 哇，压力咧真系好紧要，即系要职业健康。除咗嚟讲紧我哋睇到嘅嘢之外咧，无形嘅压力随时都系暗哑底嘅杀手嚟噶。 今日咧国际新视野都讲下呢一班朋友仔啊吓，咁啊可能都会面对一啲压力啦，因为咧欧洲议会咧通过今日咧就分手，讲紧咧就系英国脱欧啦，咁啊终于咧嚟到一个历史嘅时刻啦，咁样。咁啊今日咧就last day 啦，咁样咁。欧洲的代表就讲啦，话啊，其实我哋唔系永别嘅，系再见咁样。仲咧喺呢个议会嗰度，即系欧洲嘅议会嗰度咧，就手牵手激动地唱出呢个友谊万岁。系啦，咁啊，有人咧就 点解手牵手？ 系啦，有人就带上咧印有啊永远团结啊多元一体啊呢一类咁嘅叫做字眼啦。其实我估计欧洲人都有一种不舍嘅，咁但系英国就有一种傲骨啦，同埋佢哋又相信自己公投得出嚟嘅结果啦，咁系英国方面嘅民众自己投票噶嘛。唔系一个人话事噶嘛， 系 系，即系佢哋投完票之后，当然觉得喂，即系好似脱欧其实都几麻烦噶，有好多 系啊 political 即系政治嘅嘢，以至经济嘅嘢咁样去考量嘅咁样。咁啊，琴日咧特登咧都上去啲外国媒体嗰度睇翻好多唔同英国人嘅访问啦。其实咧到今时今刻为止咧，都仲系分两派嘅，有一派人咧。英國人咧就傳統一啲咧，就覺得英國真係英國，因為咧其實過去嗰十年或者廿年咧，其實俾好多歐洲嘅國家咧分薄咗佢哋好多嘢。譬如好簡單，佢訪問咗一個漁民，咁個漁民咧就話，其實舊時咧英國嗰啲魚咧就係英國人喺個海岸線嗰度就自己 捕獲 啦，咁啊整 fish and chips 又好，整乜都好啦。咁但係咧。自從係歐盟之後咧，咁好多漁船咧都喺英國嘅海岸線嗰度咧揾食啊，咁令到咧佢哋本身嘅漁獲咧少咗好多好多。咁佢話咧脱歐咧對於佢嘅行業咧真係都幾有好處嘅，同埋咧自從一傳出脱歐嘅消息咧，相對咧歐洲嘅漁船咧去英國嘅海岸線咧去揾食咧少咗八成咯。咁佢話。真係可以保障翻英國嘅一個生計嘅咁樣，尤其是做呢啲手作行業或者農業啊、漁農行業咁樣。 所以咪就係話，即係脱歐其中一個 都係幾值得關注嘅問題，就係可能對一啲小商鋪啊、本土嘅嘢咧，可能會係帶嚟一啲蓬勃嘅生機。 係啊， 但係對於整體性嘅經濟磨合咧，嗰嚿大錢咧就會少咗。 整體嗰個就真係要睇下往後落嚟點樣嘅走向啦。咁估計佢哋都唔會坐喺度等住自己嘅經濟下滑嘅， 下下又要俾關税又成咁樣。 咁睇下同歐盟方面呢一刻仲未達成一啲協議啊，特別喺關税啊，以至喺嗰個叫做出入境嗰啲問題上面。咁 呢段時間最緊要就係英國嘅方向就要脫歐啦，就要快啲脫咗歐，起碼明朗咗件事， 係啦， 再做下一步。 好多民眾都係咁樣講嘅。另外咧，有英國嘅媒體咧就訪問600多名嘅歐盟生活嘅英國人啦。咁超過100人咧都特別擔心啊，脱歐之後咧，佢哋會喪失咗咧歐盟嘅醫療福利。我想講喪失就梗噶啦，甚至咧會影響到自己退休金咁樣。其中一個咧生活喺意大利嘅78歲長者又表示啊，非常關注2020年之後嘅醫保問題，亦都咧憂慮啊從英國咧接收到嘅退休金咧會縮水咁樣，咁大家其實都係顧緊自己盤數啫。咁脱完歐之後，個個順風順水，哇！退休金又多咗，咁固然只係開心啦。咁但係咧，依家咧一切都係未明朗啊，未清楚嘅時候咧，大家咧都要有一種咧憂心忡忡喺度嘅。咁英國咧就可以終於走到咧呢個脱歐嘅陰霾嘅困局啦，就終於都走出咗啦。咁但係睇到咧蘇格蘭方面嘅議會咧又通過重新推呢個獨立嘅第二次公投啊，屋漏兼逢連夜雨啦。咁英國本身都要搞脱歐嗰啲嘢，咁英格蘭咧就同佢講話：喂，我哋都想獨立，不如一 蘇格蘭 係蘇格蘭咧都想獨立，不如一次過啦，咁樣係嘛？ 以後叫翻做英國 嘅，係英國 英聯邦嗰啲就冇咗咯。 個名字就唔知點樣去證明翻。 即係而家 UK 嘛，係咪先？ 係啦， 咁即係冇咗，咁你又唔可以叫 UK 咁少咗個。 係咁要睇下佢啲議會點樣， 睇下佢哋嚟緊嘅情況點啦。 嚟緊嘅情況點樣，同埋睇下個公投嘅情況會係點啦。咁公投啫，未必一定通過嘅。咁今次都係幾歷史嘅一刻嚟嘅。不過呢一刻嚟講，可能我哋都聚焦喺嗰個武漢嗰個肺炎疫情嗰度咧，就未覺得哇英國脱歐都好對經濟好大震盪，因為本身咧武漢肺炎對經濟個震盪都幾大嚇，連續兩日開市加埋咧就蒸發咗成1500點呢個恆指，所以你話脱歐仲即系唔争几啦，即系跌多500點都，哎、算啦，过去嗰几日 脱欧咧，大部分人都听咗好耐，亦都预示到嘛，系咪先？咁但系而家即系你话因为武汉肺炎影响经济呢、這个，大家系突如其来咁样，大家估唔到。 咁所以即系大家 冇乜前景啊，所以 留意住呢啲经济啊，点样影响政治啊，政治事件又点样影响个经济，以至影响个股市嘅情况，一切都系三个字，未知道。 现在出面是12度啊，转了啦，黄色火灾危险警告信号生效，寒冷天气警告同时生效啊。我哋一首系歌曲嘅陈建安，未知道。 继续望着大雾渐渐散于街里，听到着鸟快要葬身冰雪里。然而谁一伸手有阔天空？继续，别让活着就是习惯失去。哪个会答爱与理想不会碎？而谁一起身已经起舞？需要爱哭，我跟你爱哭；需要祝福，我给你祝福。岁月远渴望近，便渴望会更好。一路走着，一路走在生命之中，一直失望，一样不愿希望之中，请相信。人人能 难发现未来即将红土，一日分别一日相遇，天地之中天地崩坏，一样一步一步陪着你，从不怕迷路，一刹漆黑有几刹光辉未到，闭上眼睛可看到。极妙妙再没有根据，世界太怪怪到勇敢走过去，谁和谁一转身已经不老，需要爱哭我跟你爱哭，需要祝福我给你祝福，渴望近岁月远，但岁月会更好，一路走着一路走在生命之中，失望一样不断希望之中，请相信人人能发现未来即将碰到，一日分别一日相遇，天地之中天地崩坏，一样一步一步陪着你，从不怕迷路，从来无人知道一日欢呼，请相信人人能发现未来意想不到，先在膝下花在肩上，心在心中，千万珍重之患，一步一步离开你，从不怕迷路，一次出生那些美好仍然未到，一再呼吸太多美好怀疑就到，闭上眼睛可看到， 中年前路同呢首歌嗰个名字都一样，叫做未知道啊！但系我哋只要咧就系互相守望相助，一齐团结努力，总会咧系可以解决到嘅。 香港电台第二台晨光第一线，今朝 sport 到你。 早晨啊，今日咧，今朝 sport 到你啊，同大家讲下嚟紧嘅英超赛事啦。咁啊，包括有咧第三位对第四位啊，就系咧礼拜六头场啦，八点半开波，李斯特城就对车路士啊吓。咁啊，系前四位嘅英超球队咧，甩开咗后边嗰啲嘅叫做队伍啦。咁啊，利物浦遥遥领放噶吓，领先嘅19分啦，坐定粒六咧攞冠军噶啦。第二位咧，曼城啊51分，第三位李斯特城啦。48分，車路士呢就40分。其實單單睇啦，李斯特城呢都多過車路士8分，其實都幾多下。如果呢一場呢李城主場又贏埋車仔呢，其實唔止甩開第五六七八位，係直情連第四位都甩開埋。即係個前四呢，嗰前三嗰、那個分數呢會越嚟越提升。 佢好嘢喎，即係佢前兩年早兩年贏過英超之後啦，今日沉寂咗啦。然後今年其實真係踢到一个几好嘅成绩，有板有眼啲嘢全部都。 咁当然啦，喺英超嘅世界相对其他列强亦都踢得好差啦，先可以缔造到呢一件事发生。即係讲緊譬如你阿仙奴啊、曼联啊以至热刺，其实佢哋喺个积分榜入面呢啲分数呢係争一场㗎。你话曼联排第五34分，其实去到排第10嘅阿仙奴啊，或者排第14嘅纽卡素呢，其实都係30分，即係争4分、来回一场赢波一场输波呢就已经上到去第五位咯，咁所以 有阵时再计埋得失球啦， 系啦，咁所以你会觉得哇，即系 反而咧第五到第十四位嘅英超球队咧就好紧凑啦，真系。 嗯 啊，咁当然降班区有啲又差唔多笃定降班，除非呢一刻突然间发奋图强，每一场都赢波。你讲紧诺域治嗰啲得17分嘅，真系少得滞嘅。咁啊，英超方面咧，即系个情况就系咁啦。 如果你讲英超，讲多几句啊，不如系啦。咁啊，嗱，利物浦目前咧就累计啊24场比赛70分啦。 系 咁啊，其实佢哋余下嘅赛事咧。只要咧佢哋系攞多24分啊，即系佢哋只要赢多8场嘅话咧，其实佢哋就已经可以肯定咧系可以得到呢一个嘅英超冠军，而且仲系等咗30年嘅英超冠军啊！吓，咁啊呢个咧非常之咧，佢哋就期待啦，系咪先？咁事实上利物浦联喺呢个联赛24战23胜一和啊。原来都已经刷新咗咧，就系英超同埋欧洲五大联赛啊，佢哋一个嘅最好嘅开季纪录噶啦。目前咧已经保持咗跨季嘅41场不败啦。咁啊，同即系当年咧，即系阿仙奴英超盛世嘅时候咧， 可以争几场？ 49场不败纪录咧，其实嗱，而家利物浦都已经41场啦。 系 按照住而家嘅势头咧，其实要破都唔系话冇可能。 系啊，我都觉得今年利物浦势如破竹，同埋咧提早夺冠咧有利佢哋喺欧洲联赛嘅发挥。 系啊。 或者其他杯赛嘅发挥啦， 仲要咧，其实利物浦主场喺雁飞路嗰度已经跨季连胜19场啦。咁下场对修咸顿，如果都系赢出嚟嘅话咧，咁啊亦都可以继续咧就吓长胜，咁啊有机会咧，仲可以追平埋咧就曼城2012年啊创下咧主场最长连胜嘅纪录啦吓。 有阵时咧，即系英超，即系你睇翻啲历史咧，好多时都系一枝独秀 啊，系啊， 即系欠缺竞争性嘅情况底下，会好快嗰年咧就系、是、喂。曼城攞咗冠军啦，好快嗰一年就系曼联攞咗冠军啦，好快嗰一年就系、是利物浦攞冠军，或者阿仙奴攞冠军，或者其他球队啦。李成攞冠军嗰届都系好快嘅， 系啊， 佢唔使踢到临尾嗰几场就已经 嗰一届 系嗰一届 所谓叫做 Big Four Big Six 咧， 又系流流地 系睇得好差， 系咯，所以我话咧喺英超嘅世界咧，好多嘢都系相对嘅，即系你强咧，人哋都强咧，咁啊变咗咧，即、就、系、是、你冇领放得咁多。你强咧，但系人哋咧超弱咧，咁你就觉得咧，哇，特别明显啊个优势出嚟。咁啊转埋个角度啊，睇埋呢个澳洲网球公开赛啦，咁睇到祖高域叫虎啦，咁祖高域都好欣赏费达拿嘅，咁费达拿互相都继续去同佢决战啦，咁样咁，但系始终祖高域我睇翻啲精华就好多球都几刁转嘅，赢得啊费达拿就唔系因为老嘅，因为佢自己又有啲伤啊，有少 失误太多啊，即系因为佢伤失误啊，所以 系啦。咁啊，另一方面嘅呢边就祖高域啦，嗰边就要睇啊呢个斯华利夫啊同埋迪安啊，咁啊究竟边一位球员咧就可以对呢个咧祖高域啦就赢到呢个咧？澳洲嘅呢个网球公开赛咁样咯，咁啊，真系如果你系运动迷咧，都几多嘢睇啊吓，即系你又要睇 NBA 啦，又要睇下英超啦，仲有其他各大联赛，即系你譬如话意甲依家咁好睇，哇，艾力神又去咗意甲啊，又去踢啊，跟住你讲紧伊巴谦莫域又去咗翻去米兰踢波啊，咁样，你又觉得哇，其实即系。边够用噶？礼拜六啲时间系咁转台睇波， 系几抵睇嘅一个球员嚟嘅。即系我意思，即系作为球迷咧，见到佢喺球场上咧，你一定会期待住咧，佢攞咗波之后会有啲乜嘢嘅反应嘅。例如佢系会好似即系我哋成日报章都用吕布形容佢啊，好似一个吕布咁样冲入去啊，定还是佢会就咁喺佢中圈射波？佢又唔係冇試過喎， 係啊， 咁佢又可以入波喎，即係佢係一個讓好多球迷咧期待嘅球員嚟嘅。 又愛又恨啦，即係特別依家嘅伊巴謙莫域，有陣時你會嫌佢走動唔夠多，但係又同翻自己講，喂，佢呢個年紀啦，佢仲要走動，俾啲後生嘅走啦。 七點升199點。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574.06美元，卖出1574.68美元。天气方面，干燥嘅冬季季候风正系影响华南。今朝早本港市区气温降至大约12度，由于天朗气清，新界部分地区辐射冷却较为明显，打鼓岭嘅气温更加降至4度以下。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天晴干燥，朝早天气寒冷，日间最高气温大约18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气温回升，云量增多。而家气温是12度，相对湿度 53%， 黄色火灾危险警告和寒冷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 ，Sammy 先提提大家啦。林锦公路咧近住中屋村有交通意外，咁现时咧来回方向全线封闭嘅，一带挤塞啊，经过朋友记得小心啦。咁就系林锦公路啦，近住中屋村对开有交通意外，咁而家咧来回方向全线封闭，经过朋友请你小心啦。隧道方面咧，交通咧各区隧道仍然都系畅顺嘅。咁至于封路方面咧，大埔翠和里有道路工程，翠和里临时封。只是准紧急和授权车辆通过的，就是大埔的翠和里由于有道路工程需要暂时封闭。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 至 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快乐。 二台贺岁祝福你，庚子鼠年合家欢。 我是家有爱宠的 Lu， 我祝愿每一只宠物日日都食得、瞓得又玩得，等待一个家的动物今年有一头好住家。 民政事务局家庭议会，香港电台第二台帮你祈福。 多谢晒，我全家都好幸福啊！ 肺炎疫情流感高峰，对抗疫情从个人卫生做起。 食物及卫生局副局长徐德义医生， 咁等我介绍一下冠状病毒先啦。咁其实喺1960年代之后咧，啲科学家就发现咧，喺啲一般伤风象征嘅病人嗰度，即系譬如话发烧啊、流鼻水啊、打嗝啊、咳呢一种嘅病征咧，都可以喺嗰啲鼻腔或者嗰啲呼吸嘅分泌嗰度咧，就揾到一种叫做冠状病毒。咁点解叫冠状病毒咧？系因为喺呢个电子显微镜底下咧，佢就好似一个乒乓波。面呢一粒粒突出嚟，好似个皇冠啦，或者太阳嗰个光环，嗰种嘅冠状病毒咧，带嚟嘅病征一般都系轻微嘅，就好似伤风咁嘅样。直至就系2003年嘅沙士啦，嗰阵时叫新嘅一种病毒，系冠状病毒嘅变种啦，你可以咁讲啦。咁跟住就系中东呼吸综合症啦，跟住最近一个喺武汉开始发生嘅一个新型冠状病毒啦。咁因为咧，佢大家都系属于同一个家庭，即系我哋叫做 RNA 嘅病毒，沙士或者系中东呼吸综合症，或者系依家呢个咧。我哋有理由相信佢都系可能于一啲动物有呢个推算，因为佢哋嘅基因咧有七八成系相似嘅。咁根据我哋手头嘅资料啦，或者外地嘅专家或者世卫其他嘅观察咧，依家仲未有结论咧，嗰个中间嘅动物嗰个所谓宿主咧究竟系乜嘢，我哋仲未揾到嘅。关于流行病嘅发展咧，有一啲数字咧，啲专家都有讲，佢嗰个人传人嗰个能力啦，一个染咗病嘅人，佢可以惹到几多个呢个数字？根据世卫估计咧，一个新型病毒嘅人，佢可以传俾最细到最多啦，估算1.4至到2.5，你讲中位数系2咁先算啦，一个传俾两个啦，咁呢个一个数字啦。咁另外一个咧就系话佢可能喺6日之内咧就会。將呢個咁嘅人數咧係 double 嘅，即相變咗雙倍咁嘅樣嘅。呢兩個數字都係流行病嘅學家咧，佢哋會留意。我想講講傳播途徑先，就有兩種常見嘅途徑啦。一個就係經呼吸道出嚟嗰啲飛沫。咁通常點樣產生到飛沫咧？就是、無論係咳啊、打嗝啊，或者係甚至大笑啊、講嘢都可以出嚟嘅。咁第二個就是接觸啦，即係話嗰啲患者佢嘅啲分泌物可能。佢攞手摸到，然後咧就掂咗喺物件度，然後另外啲人咧就掂到呢啲物件，或者直接掂到呢個患者嗰啲分泌物，都係一個傳染嘅途徑嚟嘅。 健康香港，同心抗疫。 前行100米，你會見到必勝將軍，然後右轉越過草堆，行50步就會揾到至尊徑同長長久久。 一齐走入内蒙古，跟住手机 GPS 揾骆驼啦！电视节目《中国故事五》今集带你到内蒙古，认识新兴放牧骆驼嘅方法，又睇下骆驼为牧民带嚟乜嘢新商机。今晚8点，港台电视31。 老公，停车啊！前面有个伯伯过紧马路啊！ 唉，啲交通灯俾人打烂晒，我揸车都好危险啊！ 一个文明社会是不会用暴力表达诉求的，打烂晒啲交通灯，拆晒啲路牌，会严重危害司机、乘客和行人的安全，而且仲是刑事罪行添。 是啊，刑事毁坏最高刑罚是监禁10年的。 我是朱海婷，对我来讲一个 good morning 就是首先起身，伸个懒腰深呼吸一下先，跟住对着佛镜笑一笑，再想下我今日的目标或者我自己那日的时间表。有时间的话梗是同女女来个 morning kiss， 再加叹一杯我喜欢的茶，那我那一日就是充满正能量的一天。 香港电台第二台晨光第一线。 Good morning, Happy birthday， 各位、 oh, ，Happy birthday， 彭仔，大家人一生日快乐啊！各位晨光嘅听众、 啊，大家都系啊吓，咁喺呢一个咧疫情啊，即系呢个阴霾影响之下，我哋都要过个开开心心、健康快乐嘅人日。咁、啊，各位听众早晨，直播室咧就有朱海婷喺度啦， 早晨， 亦都有我彭仔响树。时间咧嚟到星期五嘅朝早咧系8:11噶啦吓，咁啊信息咧呢一轮咧都系比较多，咁亦都系大家需要咧掌握更多，咁先至可以咧勉强嗰种心态上面嘅恐慌啊。有阵时你掌握嘅资讯多咗咧，有好有唔好啦，咁啊最紧要就唔好自己吓自己啦，系咪？ 不过睇完咧都要真系即系嗰个类啊，个意思就系话，诶睇完个信息都再谂一谂咧到。究竟就是那个信息来源先啦， 系啦， 同埋入边嘅内容究竟系帮助定系影响紧自己咯？即系呢个就系把关自己喺信息方面嘅把关，都要即系花啲心机啊！ 其实过去嗰大半年啊，香港人都应该喺呢方面咧就学懂好多噶啦，即系不论喺社会运动方面嗰啲嘅信息嘅真伪啊，以至到咧而家转为咧就系呢个疫情上边嘅嗰啲真确性啊，嗰啲消息啊，又或者系用啲咩方法可以抗疫咧，就系。最有效啊，甚至乎喂边度有口罩啊，边度有呢个嘅咩酒精搓手液啊，或者消毒用品啊等等嗰啲咧，啊大家咧都要掌握得咧清楚一啲。咁同时亦都真系唔好自己咧自乱阵脚。 嗯， 系啦，一个人得一块面嘅啫。吓咁，同埋你一日出街咧，究竟出街几多次？个口罩其实咧，适时要更换嘅次数其实系几多？你每日嘅消耗量其实可以自己咧喺屋企咧做一个家庭会议咁样去计算。咁、你知道约莫咧，你一个家庭咧一日嘅消耗量口罩方面啊系几多？咁然之后再推算翻你，譬如一个星期，咁你要预几多咧？咁你就可以即系知道，其实原来有几多到嘅存货咧就够个家庭用啦。咁就唔会咧即系太过恐慌嘅周围去扑咁样。 而家听到咧，即系市面上咧都出现啲零星，就系话某某机构啊，某某嘅办公室就出现啊呢啲口罩嘅失事事件啊， 冇错， 个量咧就由可能几个。到系一盒， 都可能有啊， 都出现啊！ 哇，甚至乎有啲又话即系点样去破坏一啲嘅人哋啲物品或者系我听过有系交通工具吓，咁然之后去攞嗰啲口罩，咁呢啲啊直头系刑事嚟嘅。 系啊，即系唔好话为一个两个嘅口罩，你觉得哎呀好似好简单啫，或者到而家都系好重要，但系即系嗰个攞到嘅方法、得到嘅方法都要三思嘅，大家。 系啊，唔好顺手牵羊啊，唔好见到方便咧就有啲地方攞到咧就立多几个，咁其实都系要顾及。他人嘅需要嘅，咁啊呢一方面相信大家都会明噶啦，我哋都系文明人嚟嘅。咁至于天气方面咧，这个时候咧交俾朱海婷话俾我哋听。 好啊，今日都系个感觉都系冻吓，因为现时嘅室外气温12度啊，相对湿度53%，都系有咧呢个寒冷天气警告同埋黄色火警嘅危险警告嘅。睇翻下天晴干燥，早上咧就系天气寒冷，日间啦最高嘅气温大约系18度，吹和缓嘅东至到东北风，展望未来。来两三日，咦？周末点啊？气温会回升，云量都会增多嘅。 系今天咧就话天空啊，真系无云。 系啊， 啊一片咧好清朗啊，晴朗嘅 蓝天嘅 景致咁啊。希望可以喺呢一个人日咧，今日其实都应该系一个好日子嚟嘅，即系 一来系星期五啦， 好多计算啊， 已经要翻咗呢个工，即系 office 嘅话，咁啊星期五啦，跟住就即系个人日都庆祝下，但系咧就要喺个安全。 全啊乾淨嘅情況之下，你自己去諗下點樣慶祝啦。 冇錯。 晨光財經第一線。 好啦，嚟到咧星期五，我哋嘅晨光财经第一线，今朝早咧喺电话旁边咧，请嚟有嚟自咧恒生银行首席市场策略员温卓培嘅，早晨，温卓培。 早晨，谭仔。 系啦，今日咧年初七啊，人日咧，咁我哋睇下外边嘅市况如何啦。咁啊，主要咧睇翻喺外国嘅市场方面咧，好似咧都有唔少咧，包括咗喺英国方面咧，都有啲消息啊，关于佢哋嘅即系英伦银行啊，议息会后咧都有好多嘅消息可以让大家咧了解一下。 冇錯啦，咁喺琴日嘅凌晨嚟講，我咧就係呢個聯儲局嘅議息會啦。咁而喺傍晚嚟講，我咧就輪到咧就英倫銀行嘅議息會啦。咁喺個英倫銀行議息會之後嚟講嘅話咧，同市場預期一樣咧，就維持所有貨幣政策係不變嘅。咁但喺個聲明裏面咧，就相當之有趣啦。咁啊，行長阿卡尼咧就講啦，佢就話咧，自12月大選之後嚟講，我咧見到咧就英國嘅經濟咧就明顯係改善咗嘅。咁而環球嘅狀況咧亦都見到穩定啊。咁如果佢喺現階段去做減息嘅話咧，就可能會過度咧就推升通脹啦。咁啊，從卡尼嘅講話裏邊嚟講嘅話咧，就顯示出咧佢根本就無意係減息嘅。嗱，呢一度咧就值得留意啦。點解咧？因為喺一個月之前嚟講嘅話咧，卡尼先至講就話咧嗰個喺嗰、那個即係佢覺得英國咧個經濟咧係放慢咗落嚟啦，咁咧就需要咧係要作出減息啦。咁但係咧短短一個月裏邊嚟講嘅話咧，佢就作出一個貨幣政策咧作出180度嘅改變嘅，咁而喺期間嚟講嘅話咧，我亦都見到咧英國嘅經濟咧，好老實講都係好壞參半嘅啫，公佈出嚟嗰啲數據。咁例如好似第四季嘅年通脹率嚟講嘅話咧，就回落到咧只係得個 1.4%， 遠唔及咧英倫銀行所定落嚟嘅2% 嘅目標嘅。咁而大家都知道噶啦，咁啊英國咧今日咧就將會正式脱歐噶啦，咁啊脱歐咗之後嚟講嘅話咧，就將會咧係隨即咧同歐盟咧就關税嘅問題咧會作出談判嘅，咁呢個咧會係相當之艱巨嘅，咁而為咗減少脱歐對英國企業所帶嚟嘅衝擊嚟講嘅話咧，我覺得咧英倫銀行咧係有需要咧喺今年裏面咧係會作一次嘅減息嘅，最少一次嘅減息嘅。咁卡尼今次講呢番説話俾我感覺係咩咧？俾我感覺咧就話咧佢可能是知道自己要在三月中那个就届满了、而他又觉得呢就即是他的任期届满了、他觉得呢他在退任之前来讲过呢在现阶段即是由未来这几个月去减息呢就不是时机，因为始终来讲英国经济不是差得那么要、而亦都看不清楚究竟英国和欧盟去谈判这个的关税的问题会有几艰巨、所以呢他就留待呢下任嘅行長咧，先至去處理咧，係唔係作出減息？咁所以咧，我相信正係因為咁嘅緣故咧，佢就改變佢嘅講話啦。咁所以咧，就令到琴日嘅英鎊嘅匯價咧，亦都明顯咧係彈升咗嘅。咁啊，今朝早亞洲市場我哋見到英鎊嘅匯價報1.3058對一個對美元嘅。咁喺呢度嚟講嘅話咧，我建議大家咧，亦都唔可以掉以輕心，唔好諗住真係喺今年嚟講英國冇機會減息。相反嚟講，我覺得今年嚟講咧，英國減息嘅機會咧，始終係大嘅，因為唔好忘記，英國要即係要準備脱歐啦，咁一定係會有好多個不明朗嘅因素會發生啊，會令到英國企業啊會又有一定的困難啦。咁所以英倫銀行減息幫助下佢哋係有需要嘅。 係，咁啊想問一下啦，咁呢一位嘅英倫行長啊嚇，阿卡尼咧。咁佢如果係到三月即係任期完滿之後，佢應該冇得係再續任嘅。 佢冇噶啦，因為佢咧已經係真係做咗好耐噶啦。 係，咁啊，即係一定 3月16日應該個日子就係。 咁啊，到時一定有一個新嘅繼任人啦。咁啊，市場有冇話預期下一個繼任人咧？嗰個嘅佢嗰個性格啊，或者向來係屬於咩派別咁樣嘅咧？ 其實繼任人咧已經出咗嚟噶啦，咁個名字我就唔係好記得啦。咁啊，但係咧 係咩款啊？個價係點㗎？ 暫時咧就仲未知道嘅，因為佢仲未喺呢方面喺個貨幣政策度有咩嘅言論啦。咁我哋即管等佢到佢上任之後咧，再聽下佢個講話咧，我哋就會更加清楚啦。 即係如果咧呢一點都未係咁明朗化嘅話，可能又多一個考慮嘅因素啊嚇喺英國嘅經濟方面。好啦，咁我哋轉睇下啲油價，因為就紐約期油咧。 好似持续疲弱、哦。 冇錯，咁佢疲弱呢，就今朝早亞洲市場呢，我哋見到啦，咁紐約期油呢就報 52.89 美元嘅。咁油價呢，其實呢就從早排就擔心伊朗嘅事件嘅關係啦，咁從呢個60美元多嘅水平呢，就一路呢就咁下跌嘅。咁跌咗落嚟而家呢就挨緊啲53美元嘅位置。咁油價弱呢，其實都有個原因嘅。咁首先第一樣嘢就當然就伊朗局勢亦都未見到真係轉得太壞啦。咁就冇咗呢一個嘅即係個避險嘅因素啦，咁所以咧個油價就回落咧，呢個第一樣嘢啦。第二樣嘢嚟講嘅話咧，就係市場咧就係擔心咧呢個武漢疫情嘅進展嘅。咁咧就武漢疫情嘅關油價咩事咧？因為要明白一樣嘢咧，好多嘅航機咧都係停飛咗中國嘅，譬如好似英航啦、加航啦，據我所了解咧，好似德國航空啦，都係宣布咗咧係停飛中國嘅、 航空公司耗油量好大噶。 咁當然啦，咁佢哋有好多飛機咁樣，每日咁樣去飛好多班航班，咁你咁多個航班一齊停飛去中國嘅話咧，咁呢個咧第一就係會個耗油量會減少咗啦，因為嗰個經濟活動減少咗啦。咁第二樣嘢咧就係、對中國嘅經濟嗰、那個整體嘅經濟嘅活動，亦都會係一定會放慢噶啦，因為你少咗遊客啊，少咗人啊，去中國啊，去消費啊，咁呢個係會對中國嘅經濟亦都會有放慢嘅因素喺度。咁呢個呢逢係經濟放慢啊，你航班唔飛啊，咁樣嘅就會對個石油個需求呢就會減少啦。咁而家呢其實呢美國都喺度研究緊啦，係咪要去即係嗰啲航班去中國亦都要停飛。咁所以呢個係我哋要留意住嘅因素。咁我相信市場而家就係反映緊呢一個因素啦。咁所以見到呢個油價呢係率先係跌咗落嚟。咁再加埋呢唔好忘記喎，而家已經係31號啦，聽日就係2月份啦。 咁 歐美嘅冬季咧都快將完結啦，咁、季節上用油嘅高峰期過咗之後嚟講嘅話咧，更加咧對油價係不利噶。 哦，咦，又係呢一個嘅天然因素都要計算埋落去嚇。 冇錯， 咁另外仲可以一提咧，就有關於頭先都有提到疫情啊。咁我哋自己中國方面嗰個經濟發展啊，外邊嘅一啲分析師又點睇咧嚇？ 嗱，唔係外邊嘅分析師啦，而家我哋見到咧，就中國咧就嗰、那個中央嘅經濟分析師咧就喺度估計，咁呢個係路透社引述啦，引述中央嘅分析師估計啦，就話咧喺今年嘅首季嗰個經濟增長咧，可能咧就保唔到六啦，可能咧要一降到落去得個5% 嘅增長嘅啫，咁呢個都理解嘅，因為而家你見到個個都喺屋企唔敢出嚟消費，咁呢個係會影響嗰、那個、那個市場嘅、那個。經濟嘅環境嘅，咁而佢作出5% 嘅經濟增長咧，亦都有個假設嘅大前提嘅，就係咩咧？就話咧。喺二月中咧，就係嗰個疫情嘅高峰期啦。咁同埋咧，喺三月底咧就會完結嘅。 如果咁樣嘅情況底下。 冇錯，喺咁嘅情況底下，就係5% 嘅首季嘅經濟增長。咁大家可以幻想得到，如果嗰個疫情係 再持續。 是延續的，那就當然了，那就不止這樣了，大家 要留意著了。 是，那這些都會很影響到，可能甚至乎會影響這個香港的股市啊，或者其他外幣的走向。 冇啊，冇錯啊，因為咧就股市基本上係跟經濟走啦，咁而澳元啦、新西蘭啊，亦都係好依賴中國嘅經濟啦。咁所以如果中國經濟真係咁樣放慢落嚟嘅話咧，咁其他嘅呢啲貨幣啊，或者個股市啊，都會受影響。咁大家都見到啦，咁其實近呢兩日我哋見到個港股每日以700多點咁跌幅個跌落嚟，咁而家個澳洲指亦都去到即係覺得個67美先。咁仲有一樣嘢要值得提嘅，就係琴晚咧就美國咧亦都公布咗第四季度的 GDP 嘅，咁而佢哋嘅 GDP 咧就系 2.1%， 咁就系符合市场预期，亦都系同第三季咧系一样，系冇多冇少到都系 2.1%。 咁究竟跟住再走落去嘅下一季个发展又会如何咧？吓，咁大家可以密切留意住吓。咁啊，温卓培亦都会继续咧同我哋喺节目里边咧做一啲分析嘅。咁今朝早咧，多谢晒嚟自恒生银行首席市场策略员温卓培，我哋下个礼拜一咧再通话啦。多谢晒你，拜拜。 星期一至五， 朝早六至十， 晨光第一线，晨光第一线，敢作敢变。 香港电台第二台，同行抗读一分钟。 父母普遍觉得自己的子女就算几贪玩都好，都不至于会去吸毒，所以当怀疑子女有吸毒问题的时候，未必懂得怎样去解决。 香港青年协会青年违法防治中心单位主任杨建华社工表示，近年吸食大麻的青少年人数有上升趋势，作为父母需要时刻保持警觉，留意子女的行为，例如他们有没有收藏吸食大麻的工具呢，好像是卷烟纸、研磨器等等。 父母亦都应该关心子女的言行，譬如他们有没有崇尚大麻文化的倾向，好像衣物或者饰物有大麻叶图案，或者上网搜寻大麻资讯等等。如果有这些迹象就要加倍留意了。 如果父母真的发现子女吸毒，首先应该要保持冷静，不要只懂得骂，要先了解子女面对的问题和需要，再一起寻求支援。 家长可以用 WhatsApp 或者微信发求助短信去到禁毒处即时通讯服务98186186，或者致电禁毒处24小时热线18686，寻求专业协助。 其实家长是子女成长中的重要学习模范，所以家长要为子女树立良好的榜样，建立健康生活模式，以积极正面的态度去面对问题和处理情绪。 以上资讯由禁毒处禁毒常务委员会提供。 声音演绎黄天怡，波城香港电台第二台与你同行抗毒。 Hong Kong Top 10 本周推介， 佢话俾大家听咧，每一位女性咧都系独特嘅，都系有自己嘅嗰一份美，千祈唔好咧，即系对自己冇信心啊！呢个礼拜先系榜占第十位 ，Selena Gomez。 Baby, you've been so distant from me lately, and lately don't even wanna call you baby. So it's getting older, burning toast on the toaster. My ambitions were too high, waiting up for you upstairs. Why you act like I'm not there, baby? Right now it feels like.It feels like you don't care. Why don't you recognize I'm so rare? Always there. You don't do the same for me. That's not fair. I don't have it all. I'm not claiming to. 由演出迪士尼的年轻演员到今时今日已经成为电视剧的执行监制，亦都是一位歌手。本周新登场占第十位是 Selena Gomez 的新歌 Rare。 Hong Kong Top 10， 星期六黄昏六点至八点，李志刚环球榜时段内播出。 逢星期一至五， 朝早六至十， 晨光第一线， 陪你一起望， 不怕再赖床。 洪爷爷要告诉你们的一件事， 还有少少时间咧，彭爷爷今朝咧就想同大家分享一件事，朱伟霆。 咩事啊，彭爷爷？ 系啦，有阵时咧，大家觉唔觉咧？你睇电视也好，或者睇报章杂志，甚至乎网上嘅一啲嘅传讯消息咧，有阵时咧会突然之间咧有一轮咧会唔知点解咧系多咗好多咧。在医疗上面的一些的专题的。即譬如会说突然之间这一轮呢讲好多，不论是电视媒体或者其他媒介呢，大家呢都会讲好多关于譬如是老人痴呆啊、认知障碍症啊这些咁嘅专题报道。又或者呢突然之间有一轮呢就会讲好多啲是思觉失调啊， 怎 样治疗啊那些嘅、有一啲个案啊，会有啲嘅过来人分享啊，又会有呢喺医学上面呢那个治疗嘅方法啊咁样。 你想讲咩呢？ 就係、呢其实呢啲呢突然之间点会会咁多一起嘅出现嘅专题呢，其实背后呢係有一个讯息嘅。 定係因为有药厂赞助？ 冇错。就通常咧，就是因为咧有新药出咗，又或者有一种新嘅治疗方法， 治疗方法。 而咧有好多，其实喺呢个商业社会上面咧，就有一啲嘅公司啦，又或者有一啲嘅机构咧，佢哋专门咧就系帮啲药厂 甚至乎佢自己本身 in house 间药厂已经有呢一个部门咧去做推介，咁佢哋咧就会推介俾一啲嘅个体户嘅医生啦，甚至乎咧 直接系客仔啦， 系啦，甚至乎就系机构性嘅，譬如系医管局啊，香港就系、是就是、一啲医疗机构向地推介，咁甚至乎咧。就會同呢啲嘅媒體咧，可能係用買時間嘅方法啦，咁嚟到去做一啲嘅專題， 因為佢要加強大眾認知，就會對個藥可能有個嘅需求。 係啊，咁所以就係點解會突然間會咁多呢啲專題咯？ 香港電台新聞報導。 早上八点半，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国家卫健委公布，内地至今确诊超过9600宗新型冠状病毒肺炎，死亡人数超过200人。过去一日，内地新增1900宗病例，新增43人死亡。世界卫生组织宣布，将新型冠状病毒疫情列为国际公共卫生紧急事件。国家卫健委引述世卫指出，不建议对中国采取旅行和贸易限制，强调中国政府已经采取最严格的防控措施，有信心、有能力、有效控制并最终战胜疫情，希望国际社会理解支持中国疫情防控工作。美国出现首宗人传人新型冠状病毒感染个案，一名男子被早前到过中国武汉的妻子传染，令美国累积个案增至6宗。为应对疫情，白宫成立包括卫生部长和各部门专家的专责小组，监察和遏止病毒扩散，确保国民获得最新和最准确的资讯。美国总统特朗普透露，曾经和国家主席习近平通电话，亦都听取过相关官员的简报，说美国拥有全球最好的专家，相信可以控制一切。目前仍然有至少700几名美国国民滞留武汉，国务院宣布再派包机前往当地接载国民离开。玛加烈医院一名女职员涉嫌偷去一批口罩和外科手套被捕。警方昨晚6点几接获医院职员报案，说怀疑有人盗去14个外科口罩，大约22个 N95 口罩和一些外科手套。一名56岁职员涉嫌盗窃被捕，案件交由深水埗警区刑事调查队第二队跟进。因应新型冠状病毒疫情，港大和浸大宣布暂停校园授课至3月2号。港大表示，由2月3号至2月17号，校方将会安排网上教学给本科生。2月17号至3月2号休息两星期，不会安排教学活动。浸大话，校内授课安排将会暂停至3月2号，期间网上课程会持续。财经消息，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 7.769， 日元 108.98， 瑞士法郎 0.97， 澳元 0.671， 加元 1.321， 新西兰元 0.649， 人民币 6.937， 英镑对美元 1.309， 欧元对美元 1.103。日经平均指数报23174点，升196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574.54美元，卖出1575.14美元。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天晴干燥，朝早天气寒冷，日间最高气温大约18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气温回升，云量增多。现在气温是13度，相对湿度52%，黄色火灾危险警告和寒冷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啊 ，Toby 同你讲交通意外啦。林锦公路近住中屋村有交通意外噶，咁而家来回方向啊都系全线封闭啦，一带挤塞噶。重复多次啦，就系林锦公路近住中屋村有交通意外噶，咁而家来回方向啊全线都系封闭，咁一带挤塞。隧道方面啊，公主道过海龙尾排到去康庄道桥面噶，咁其他隧道咧交通暂时系正常嘅。 路面方面，在九龙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就比较车多。在大埔林村咧就有特别的交通安排噶，林村的乡公所路介乎林村乡牌楼至到林村乡公所一段啦，系会临时划为行人专用区噶。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快乐。 Radio 2要预防疾病传播，应确保去水渠的隔气弯管内有足够的水。每星期将约半公升清水倒入每个排水口。仲要定期检查洗手盆、浴缸、座厕同地台排水口。去水管如果有渗漏、淤塞或排水口有臭味，应立即安排合资格技工检查同维修。千祈唔好擅自改装渠管。上 chp.gov.hk 了解多啲啦。 深信有音乐有快乐的我，彭仔程振鹏，朝早起身的原动力梗是要有林忆莲的歌啦。是哪一首不重要啊，最重要是有啊。 爱上一个不回家的人。 星期一至五朝早六至十，香港电台第二台，晨光第一线。 清晨发出指信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指线寻觅最真神光第一 时间嚟到啦，星期五嘅朝早八点三十八分噶啦，你听紧嘅系香港电台第二台晨光第一线节目啊！咁接住落嚟呢一节咧，就有我彭仔再加埋朱海婷同埋小白咧，为大家睇下报章新闻焦点嘅。先嚟睇呢一个咧，嚟自系《星岛日报》今日嘅头版头条啊，就讲到武汉肺炎疫情持续，但系口罩供应咧就严重短缺，连日咧出现抢购潮。政务司司长张建宗昨日指出，政府近期已经进行全球采购，购买500万个口罩，就作政府以及公共用途，上星期开始已经陆续运抵香港，而政府物流库仍然有1100万个口罩的库存，而政府同时亦都促成了接近800万个口罩 运抵香港就作零售用途嘅，相信咧就会陆续推出应市啦。另外，亦都有超过咧2400万个嘅口罩正系尽快安排之中，即系咧合共将会有3200万个口罩系供应俾私人市场销售，以缓和口罩供应短缺嘅问题。据了解，呢一批口罩主要系嚟自内地嘅。嗱，港九药房总商会副会长刘爱国咧，佢认为今批货源可能会于短时间内被清空，呼吁政府需要系同供应商达成协议，确保本港长时间有稳定嘅口罩供应噶。嗱，呢个疫症蔓延全球啊，导致到咧多个国家嘅口罩供应系严重短缺啦。本港各区咧都系出现咗有排队抢救口罩的情况。咁所以政务司司长张建宗寻日就指出咧，政府留意到市民对口罩供应的关注，已经是多管齐下，积极增加整体口罩的供应，包括咧就喺全球采购，已经系接触咗有10多个嘅国家，涉及咧系140多个供应商，争取订购更多口罩，系应对呢一次嘅疫情嘅。但据悉咧，目前政府成功搜罗到嘅口罩，主要咧都系嚟自内地嘅吓。咁呢个嚟自今日咧系《星岛日报》嘅头条报道嚟噶。 好啦，咁啊，信报方面嘅头条啊，就系咧恒指再射711点，供应断裂咧就拖垮呢个嘅手机股噶。咁啊，武漢嘅肺炎疫情咧就持續擴大，恆指咧喺期指結算日琴日啦，就再挫711点，2.62%噶。咁啊，重返翻咧7个礼拜嘅低位。鼠年新春咧復市兩日之後咧，就累計大跌咗1500点啦。投資者的避險情緒升溫，市場憂慮疫情對中國的實體經濟造成沉重的打擊，而工廠停工和部分地區的交通中斷更加令到產業供應鏈斷裂，拖累了手機零件、5G 和半導體的板塊淪為重災區。屬於科技股重鎮的台灣股市昨日復市之後都急挫了 5%， 亞洲區的股市都普遍向下。睇翻恒指啦，琴日低开130点之后咧，就曾经嘅跌幅收窄到去26点，之后就再度下挫噶，大致反复走低，尾段咧又一度急插咧系830点，低见过26330点，收报咧就系26449点咧，都系跌咗711点噶。好啦，咁啊睇翻啦，但系嗱个别嘅板块啦，讲翻咧个别嘅二线医疗相关嘅股份咧，就逆市系发力噶。琴日升幅榜嘅头十位当中啊，9只咧都系属于呢个嘅板块。咁其中啊2只包括呢个中国医疗啊，同埋呢个精优药业咧，就更加咧系即市啊，系创咗呢个52周嘅新高添啊！大家就留意翻股市同埋个别板块嘅走向啦。 好，唔该晒 Heidi， 再睇下嚟自《东方日报》嘅报道，讲到咧全球缺罩，港府难靠，市民闹爆。 哇，系压晒稳噶， 系啊，佢哋压晒稳咁样写出嚟吓。 哦，呢个编辑都有啲料到啊。 好啦，跟住咧再睇下内文方面，讲到咧就系抗疫三宝现在缺货，中港两地心慌慌。咁啊，自武汉肺炎爆发之后，口罩可以话系一罩难求啊，亦都出现天价。一盒外科口罩原价大概咧系40至50蚊，炒高至到600元，哇，600蚊都好贵喎，真系。 咁呢啲系发瘟疫财喎， 呢啲真系离晒谱。好啦，咁啊，消毒搓手液以及咧湿纸巾等等嘅抗疫物资亦都系缺货噶。咁啊，市民四出手来亦都扑空。咁啊，抢救潮更加咧扩展至到柴米油盐等等粮食以及即食嘅食品。昨日有市民竟然间买唔到食米，咁啊，亦都有心爱嘅宠物主人啊，要买多啲咧就系猫狗嘅粮食。咁啊，几个嘅牌子喺宠物粮嗰度咧，有几个嘅牌子都已经系断货添啊。咁啊，现时啊，香港主要依赖内地以及咧台湾进口相关嘅物资。咁但系两地亦都分别爆出咧疫情忙于抗疫，令到咧就本港嘅物资供应受阻。有立法會議員同埋學者咧就批評啊，香港政府表現令人失望，咁啊防疫工作咧做到手忙腳亂咁講噶。咁啊內文方面亦都話到啊，繼早前內地網傳福建以及泉州等地有人搶救大米儲備抗疫之後，本港亦都係步後塵。將軍澳、北角以及北區有超級市場出現咧，就係搶糧潮。咁啊即食麵、罐頭同埋食米咧，全部都係一掃而空噶。 理工大学专业及持续教育学院讲师陈伟强就话到啦，政府表现真系令人失望，咁啊形容官员踢一踢，喐一喐，咁啊对武汉肺炎嘅防疫以及口罩供应啊，亦都系后知后觉。今日回应本港口罩货量亦都之唔以对，咁啊港府应该尽早派员啊，去到其他嘅国家地区，如印尼等等咧，就入口更多嘅口罩，并且咧就向市民系免费派发噶。咁啊，佢哋更加话到咧，如果单单只系从内地嗰度咧就输入口罩咧，其实系唔足够噶。以上嚟自《东方日报》嘅报道。 好，唔该晒小白，跟住啦，同大家睇《苹果日报》嘅头版头条啦，就讲到医护界方面点样应对啦。就話本港武漢肺炎嘅確診病例不斷上升啦，當中咧大多數都係嚟自內地嘅，但係政府咧就只係以假封關嚇，所謂嘅假封關咧就了事，令到咧前線醫護壓力爆煲，發動咧下個禮拜一開始分階段罷工嘅。咁醫護工會啊，叫做咧醫管局員工陣線，截至到咧尋日就收到係超過4600人聯署承諾參與罷工。有超過七成咧就係緊急服務員工，以護士佔咗最多嘅。其他工會咧亦都舉辦街站以及係派發白絲帶，咁以示咧係支持醫護嘅，就同佢哋咧同行。咁面對公憤啊，罷工勢在必行。作為領導嘅醫院管理局主席啊范鴻齡，亦都咧首度開腔，就促請港府咧。是進一步減少中港兩地人流。政務司司長張建宗昨日就露口風了，就說政府不排除使用嚴厲措施抗疫，透露今日政府就會公開交代詳情了。截至到昨日早上11時45分，醫院管理局的員工陣線已經收到4638名的會員承諾或參與罷工，佔咗醫管局咧，總共係80,000個職員咧，超過5%啊，咁啊超越咧罷工最低人數門檻，當中咧有3325人咧係緊急服務員工，佔咗超過咧七成嘅。而醫管局就指咧，局方密切留意情況，調配人手，盡力維持服務，有需要嘅時候會調整服務，以確保緊急服務以及係抗疫工作不受影響嘅。咁呢個嚟自今天啦，《蘋果日報》嘅頭條報導嚟噶。 好啦，咁跟住咧，《明報》方面啊嚇，咁就講到啦，N 班啊，讓退學潮，幼稚園咧又。休斷水咧就係外防疫噶，咁啊本港家長會咧就本港啲家長咧就經常會為幼兒咧就報讀呢一個嘅學前預備班，即係 N 班啦。政府早前咧就宣布延遲中小學、幼稚園同埋特殊學校復課嘅日期，去到下個月嘅17日噶。有仔女咧有為仔女報讀 N 班嘅家長就話，唔少嘅家長因為停課唔想白交學費咧就萌生退意。有家長已經為仔女退學 ，N 班就恐會爆發呢個嘅退學潮啊！有幼稚園嘅校長就反映，家長或者會因為停課就拒交學費，但係其實學校仍然有日常開支嘅，又需要購買防疫嘅用品，指到不少嘅同業可能亦都有相當嘅憂慮。咁睇翻一啲即係報章方面啦，就訪問咗啲家長啦，睇翻佢哋家長手機群組入邊近期啊嘅內容係講咩咧？就 傾咩啊？佢哋 好啦，有家長因為疫情咧同埋停課嘅安排咧，表示啦已經幫仔女辦退學嘅手續啦。數名嘅家長咧亦都考慮退出呢個非必要修讀嘅 N 班。有部分啊觀望學校二月份咧就話睇埋學校二月份係咪繼續收費咧先再做決定嘅。亦都有家長咧已經即時啊停止咗銀行嘅自動轉帳學校嘅安排嘅。更加有家長就話：，嘿，都達到目的了，因為啊，嗰間學校本身都取錄咗我仔繼續升呢個嘅幼兒班 K 1啦，所以就無需要參加嗰啲嘅 N 班啦，咁樣。但係同一間學校嚟嘅喎嚇，咁清楚。好啦，咁啊睇翻咧，其實好多嘅學校咧，佢哋辦 N 班，即係呢個學前預備班咧，都係自負盈虧嘅。咁所以家長啊拒絕交學費或者退學咧，就會對學校造成不少嘅壓力嘅。有同工咧正在打算啊，就向教育局反映呢個憂慮。 好啦，咁亦都咧亦讲到啦，有啲家长因为缺席多日拒绝交学费，其实校方系难以追讨噶。同时咧，教育局每个月咧都会按住出席学生嘅人数去发放呢个资助噶。如果学童啊系整个月缺席咧，就系唔会获得发资助。即使啊二月中复课，有啲学童啊系因为咧喺内地啱啱翻嚟香港咧，就需要自我隔离14日，变相咧就系整个月缺席噶。所以学校咧亦都未必得到适当嘅资助啦。仲有仍然有日常嘅开支啦，譬如租金啊、师生嘅即系老师方面嘅薪金啊，亦都需要咧近期花多啲嘅即系花多啲嘅即系啲嘅我哋话预算啊，就去买口罩啊，为校舍清洁啊。咁究竟呢啲费用啊，最终就系由学校啊承担，家长承担，暂时都系未知之数。跟住望到隔篱都有条题啦，讲多两句呢、這个都值得好留意。就讲到咧啲诊所啊，因为缺乏装备咧，有机会停业噶。咁啊，口罩供应不足咧，好多私家医生啊，同埋咧，即系好多系咧啲细型嘅诊所系啦，都同样入唔到货。咁而家见到啦，粉岭都已经有啲诊所贴出啊，因为冇足够嘅防备啊，就未能够系即系应诊啊。咁、所以而家就话啦，有超过6000名嘅私家医生咧，都系口罩存货不足，估计仍然需要20000盒咧，先至够未来两个礼拜嘅即系需求噶。咁亦都讲到啦，有医学会嘅即系代表就话，其实咧医生订口罩都未必一定要优先噶，令到唔少咧为咗唔好令啊啲医护啊同埋病人危险咧。私家診所方面咧，絕對有可能因為冇口罩而不能開業，所以好期望政府可以穩定翻呢個口罩嘅供應嘅。明報方面報導嚇。 好，唔該曬 Heidi， 再睇埋嚟自文匯報方面嘅報導。咁啊，講到國務院總理、中央應對新型冠狀病毒感染肺炎疫情工作領導小組組長李克強咧，尋日就去到中國疾控中心考察咧，就係疫情防控科研攻關情況嘅。咁啊，並且主持咗咧一個專家嘅座談會。李克強亦都強調打贏疫情，防止呢一個嘅疫情擴散咧，係重要關鍵嘅一步嚟噶。亦都同時間要提高醫療救治效果，降低死亡率。疫苗同埋有效藥物係疫情嘅黑星，認清病毒先至能夠戰勝病毒。咁啊，要急人民所急，加強全國統籌，聯合各方面嘅專家開展研發攻關。咁啊，加快臨床藥物嘅篩選應用，盡快研製出啊快速簡易嘅確診試劑疫苗、有效藥物，增強人民嘅抗擊呢一個嘅疫情嘅信心，先至係首要做嘅一件事嚟噶。以上嚟自文匯報嘅報導。 財子 O 投資 O2O。 早晨啊，阿 O 同大家咧讲讲啊，琴日咧港股嘅情况咧真系麻麻地啊吓，咁啊睇到咧，琴日咧有多达啊1673只股份都系下跌嘅，咁啊所有蓝筹股咧都无一幸免，咁啊汇控啦喺57蚊嘅关口咧，曾经有散户啊捉起呢个血肉长城啊，谂住守护呢个狮子王嘅。点不知道最后都中告失守啦，汇控咧就以全日咧低位啊56.7咧收市嘅，咁至于咧航空股同埋豪赌股咧都受疫情影响啦，咁国泰接近全日低位啊9.6啊，咁啊收市啊跌2.13% 嘅，咁啊睇到多只股份咧都有下跌嘅情况啦，咁啊美资嘅券商啊摩根士丹利咧就直言啦。武汉肺炎咧，每日啊新增嘅个案咧数量咧就持续上升啊，前景咧就唔明朗啊，更加预期啊，哇最差嘅情况，最红嘅情况系点咧？下市到去咧19300点，咁啊，当然即系今次因为港股咧距离啊19300点咧，仲有一段好长嘅距离嚟噶，不过真系唔觉意又跌几百点，唔觉意又跌。几百点啊，跌下，真系会唔会去到19000点咧？咁啊，今日人日啦吓，咁啊，希望大家即系股海入边咧，都可以开开心心啊！升市有升市嘅操作，跌市都有跌市嘅操作啊！啊，买股票好似买口罩咁样啊！口罩又买得到，股票又买得到，咁就非常好啦！ 晨光第一线，晨光今日打井。 唔好意思啊，华梅姐，呢、這个唔系读打井， 唔系打井古井啊，咁嚟过啦吓。晨光第一线，晨光今日 hashtag。 同阿 Heidi， 花木姐， 生日快乐！ 咁啊，祝你继续明艳照人，但系最紧要都系身体健康。 梗系啦，最紧要咧，人人身体健康，个个有口罩。 系。 系啦，唔使咁慌张，周围频扑吓。今天咧，我华媒咧都系要同大家提下啲防疫嘅功夫， 系 真系不能够少啊，做得唔可以少，一定要做多多。咁咧，点样多法呢？记唔记得早两日咧，我华媒咧先喺呢线咧同大家 hashtag 一下，就是、手提电话。都要咧，系记得洁净佢。 系啊， 系啦，因为咧有专家教流就话咧，嗰啲嘅病菌咧，佢好中意黏附喺嗰啲咧光滑嘅表面上。 系， 所以你嘅手提电话咧，真系好容易俾佢咧系停留住24小时啊！ 嗯，真 系 会 自己会惹到噶。 有成日都有清洁呢个手提电话，依家个 mon 嗰度系啊， 咁就乖啦，你哋吓。但除此之外呢，我亦都需要话俾大家听呢，仲有其他嘅一啲物件，嗯、你都唔好呢掉以轻心啊。 是什么？ 耳机。 哦，耳机啊。 而家你哋啲人咪好兴啊，戴住个蓝牙耳机嘅、啊。嗰、那个耳机呢、哦、其实真係呀藏污纳垢啊。 因为塞咗入你个耳朵入边。 冇错、哦。一样好容易会滋生细菌㗎、 嗯。 一定要呢彻底咁样系清洁，咁点清洁好啊？嗱，专家教流，首先咧，你就攞个耳机咧，要将嗰啲配件咧拆开佢，譬如咧，咪通常有啲胶圈嘅， 系啊， 嗱，拆出嚟清洁，咁点清洁好啊？嗱，可以采用咧两种工具嘅，一种咧就系牙刷， 嗯。 当然就唔系攞你自己朝头早或者夜晚刷牙嗰个牙刷啦， 嗰个又洗埋耳机咁啊唔得掂啦， 边有咁样咁离谱啊？梗系攞啲唔用嘅牙刷，系、 嗯、 啦，你唔用嘅唔会攞嚟刷牙嗰、那个，咁跟住咧就将佢里边啊个耳机嗰啲污垢咧刷出嚟，咁、 嗯、 之后咧就再攞棉花棒。 嗯， 棉花棒咧，记得咧系染少少嗰啲嘅酒精咯，咁、 哦、 跟住就可以咧用棉花棒清洁嗰个耳机咯，系、 嗯、 啊，内外周围啊， 即系用酒精就可以帮到手清洁 嘅。系啦，咁、嗯、你话咧，哎呀，我冇酒精嗰啲液体，咁你有咧嗰啲酒精嘅湿纸巾咧， 系啊系啊， 咁俾我咧就会攞个棉花棒或者攞支牙签， 系 就翘住少少嗰啲湿纸巾、酒精湿纸巾啊，咁咪一样可以帮你清洁咯。 或者咧用嗰啲 D 字头嗰啲消毒药水啊稀释咗啊，咁其实染落去都有用啦，嗬， 梗系啦都有用嘅吓、嗯，最紧要清洁， 嗯， 咁啊耳机咯噃， 系 除此之外呢，不论你喺屋企或者 office 都会有呢啲嘅嘢噶啦，系乜嘢呢？你个 keyboard 啊， 哦、哇！呢、這个都系重灾区嚟噶， 冇错、啊， 仲要系共享嘅电脑嘅。 记唔记得啊？未喺有呢啲疫情之前啊，久不久咧都有一啲嘅研究话俾我哋听，哇！原来你个 keyboard 啊，污糟过个翅膀啊， 系啊， 真系有听过，记得 电视节目都有做过个专题。 咪系咯，唔使啊，你东西张望啊，我都知道啊，话俾你听啊，系咪？咁咧，咁点好啊？除咗 keyboard 咧。你个 mouse 啊、 哦，一样啊， 系啊，鼠年啫，鼠年系 wet 啫，唔系 mouse 啊嘛，咁嗰个 mouse 咧要整洁佢啊，知唔知啊？ 知道。 仲有一样， 仲有咩？ 你个 remote control 啊， 哎呀，个遥控啊，电视机好啲嘢，音响遥控都系， 好多污糟菌喺嗰度。咁咧嗱，呢几样嘢咧，因为佢麻烦在咧，佢多啦，真系唔知点抹啊咁样。 系 嗱，有一啲嘅做法。包括咗你嗰个嘅电脑 keyboard 同你嗰个 mouse 咧，一定要就咧喺开机之前最方便啦、 嗯， 真系可以大力抹大力抹都得。 系 你开咗机就话惊喐到啲掣啫，系咪 ？delete 咗某啲嘢咁样系啦。 咁你梗系开机前抹啦，呢啲嘢清洁佢，每日都要清洁吓。再加上个 remote 点算好啊？ 是不是包层胶在那里清洁？ 好像啲捏掣咁样，其实你就定期搣咗佢。 呢、這个可以是一个做法。 Okay. 如果我不是本身有包胶的 咁咧个 remote 我会建议大家咧，可以咧清洁嘅时候先拆咗粒便出嚟先， 哦， 然之后咧就可以用咧呢个酒精纸巾， 嗯， 或者湿布，就即系染咗啲清洁剂啦。咁你就可以咧系抹下嗰个嘅 remote control 嗰个遥控器，周围抹抹抹，抹完之后。就記得，因為佢要插翻電嘛。你記得咧，就等佢風乾，又或者等唔切咧，攞個風筒吹下佢、 哦， 吹翻乾佢。 但係用凍風係咪好啲咧嚇？嗱，即係又 哦呢、 這 個都可以嘅， 係咯係咯。 最緊要其實個目的就是等佢風乾啫嘛。咁、嗯、之後先入翻電，然之後咧，咁你就可以開翻機嚟用啦。咁所以呢啲咧都係要緊記，唔好留咗呢啲嘢唔做啊， 知 道冇？晨光第一线，晨光今日 hashtag， 我话梅姐今日嘅 hashtag 系何止手机耳机要洁净啊 ，keyboard、mouse 同 remote 嘅病菌都冇得净啊！ 方向咁仍然实施紧单线双程行车，咁就系林锦公路咧，近住中屋村，由于有交通意外，咁仍然实施紧单线双程行车噶，来回方向都挤塞啦，经过朋友请你留意啦。隧道方面咧，现时就只有红隧嘅九龙入口有车龙，公主道过海咧，龙尾就去到康庄道桥面。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早晨，早晨，早晨，早晨， 早晨， 早晨，早晨，早晨， 早晨。 清晨发出指信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指示，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程振鹏、 朱海婷、 阿欧、 白元浩、 林慧， 香港电台第二台， 晨光第一线。 好，继续我哋晨光第一线呢度香港电台第二台，咁有个呼吁咧，要先讲咗先嘅，因为我哋约好咗咧，有位杨太今日咧人日。啊！呢、這个1月31号咧就话会做一个生日点唱嘅， 嗯， 啊咁啊阿杨太啊，咁你要听电话先得， 啊， 我哋打俾你， 啊，我打俾佢嘅电话咧，唔知系咪错咗啊？ 吓， 系啊， 咁， 啊， 即系佢需要再打电话， 佢需要再打电话上嚟嘅。 好，咁而家我哋咧18723888咧就只接受咧杨太嘅电话， 系， 请阿杨太，如果你听到，系啦，呢， 啊 這个专线为你而设嘅18723888，你而家打嚟啦。咁我哋咧就會接聽你嘅電話，希望同你對翻一個啱嘅電話號碼，就以免咧就係冇咗呢一個點唱嘅機會啊嚇。好啦，咁啊，除此之外咧，我哋今日咧開始咧就一連八個禮拜咧，有一個嘅特別嘅項目咧，由今天開始咧就逢星期五咧。小白主理嘅，咁就会同大家咧带嚟好多不同族裔嘅朋友啊。 系啦，因为之前消失的地图咧，地图嘛，消失咗嘅地图，我哋识咗好多朋友啊，咁就啱啦。咁所以而家可以喺我哋嘅一个新嘅环节叫做我的精锐朋友啊， 要解释 点解会系精锐咧？ 咁个锐系咩锐咧？就系族裔嘅人， 冇错啦。咁啊，都识到咧好多新嘅一啲少数族裔嘅朋友啦。 系 啦，原来佢哋喺香港生活咧，有好多唔同嘅方式嘅噃。 咁同埋个个都精英一样，因为佢哋有好多本领，可以喺呢个新嘅环节里边咧，系听到佢哋嘅分享之余，亦都可以咧听到佢哋嘅一啲精彩嘅演出嘅。 冇错，又或者系佢哋会介绍一啲好特别嘅美食。 甚至乎大家可以自己整嘅。 哦，咁啊，今日咧就是、第一集啦。咁啊，听下预告先嚟好嘛？ 好啊。晨光第一线全新环节，邀请一班在香港居住和成长的少数族裔上来分享一下在香港有的不同生活方式。我的精锐朋友，今个星期邀请到的朋友是， 大家好，我是尼泊尔以外的香港人 Club。 我眼中呢，香港人就是一个很勤力的人，过香港人都有一个梦想。 密切留意由香港电台第二台平等机会委员会全力推动，逢星期五早上六点到十点，晨光第一线，我的精锐朋友。晨光第一线邀请一班在香港居住和成长的少数族裔上来分享一下在香港有的不同生活方式。我的精锐朋友，今个星期邀请到的朋友是， 大家好，我是尼泊尔以外的香港人 Club。 逢星期五早上六点到十点，晨光第一线，我的精锐朋友。早晨啊，咁啊，我哋今日朝头早咧，晨光第一线啊，邀请到一位嚟自尼泊尔啊，尼泊尔裔嘅朋友，佢就系 Club。 早晨啊 ，Club。 早晨，早晨 ，Namaste。 系啊，咩啊 ？Namaste， 即系类似打招呼咁样啦。 Namaste，Namaste， 系啦。咁啊，我第一次认识你啦，但我发觉咧，要形容下啦 ，Club 嘅外表咧，我完全唔觉得系似一位尼泊尔裔嘅人嘅，因为喺我嘅心目中或者可能好多香港人嘅心目中都会觉得，喂，尼泊尔裔应该系，成日都系好艰苦啊，好努力啊，黑黑实实啊，好高大威猛啊。Club 俾我感觉咧，喂，似一个 rapper 多啲、啊，即系似一个香港本地人嘅 rapper 个感觉、啊，又戴住眼镜，戴住帽咁样，吓、阔身裤咁样上嚟嘅、啊，又有成日笑住，系咪？即系我哋好多对尼泊尔裔嘅人个嗰、那个感觉错咗咧 ，Club。 我谂系有时候我有啲 friend 都系啊黑黑地啊，只应该咁样咁啊，嗰、那个皮肤系深色啲咯、 啊， 我都系容易听嘅，即系如果我晒太阳咧，更容易 聽，容易黑嘅， 系啦，容易黑嘅，所、以、我谂系个皮肤颜色问题啦。近排因为而家室内住得室内多啲， 住得室内多啲， 系啦，跟住就黑咩白色多。 你爸爸妈妈都系一黑一白，定系两个都黑定系 点啊？哦，妈咪系白啲嘅，系我爸就真系更黑嘅。不过系基本上有时候我谂到工作都有问，有少少关系嘅。我爸系做地盘噶嘛，出边做嘢，所以佢系佢基本上都黑黑啲嘅。 讲翻 club 啦，咁啊，介绍一下自己。简单嘅背景先，其实你系喺尼泊尔细个嘅时候就尼泊尔成长啦，咁、都系小朋友嘅年代就喺尼泊尔嗰度学习啦、读书啦，系嘛？咁你几多岁嚟到香港？ 哦，系嗰阵时啊，我谂系我十岁嘅时候嚟香港，系 啊，跟住就 适应方面得唔得？ 哇！一入嚟咧，因為阿爸阿媽啲英文都唔係幾好，同埋即係香港嗰個教育了解都唔係幾好嗰陣時。哇！嗰陣時之後咧，我諗係已經停曬嗰個學校入學校嗰個時間啦。跟住之後我就一年咧就冇入咗學校啦，喺屋企冇 friend。不過咧，我 百無聊賴咁喺屋企喎。咁你係 啊， 嗰陣時 勁中意睇電視啊。 咁啊啱啦。 係啊。 喂，你呢一口嘅即系香港音嘅广东话咧，就系、睇电视学翻嚟。 一年因为电视，家大欢喜，放心啊！家大欢喜，系啦， 皆大欢喜， 皆大啊！我以为家大欢喜都 唔系家大啊！ 我成日都讲家大欢喜， 家大就 big size 嗰个啊，你皆大欢喜。 我讲紧嗰个家系屋家屋企嗰个家。 家大 OK， 我以為啊，原來是 皆大歡喜，即係大家都開心咁嘅意思，係、 哦、 啦。咁你有啲乜嘢電視人物嘅角色，令到你學廣東話嘅時候，覺得哇呢一個嘅廣東話最抵死、最得意，自己最中意學呢一種風格嘅廣東話？ 以前有做孫悟空噶嘛？ 啊，你講日本龍珠嗰個定係邊個啊？ 唔系 TVB 嗰阵时 哦，张伟健 系啦， 齐天大圣嗰、那个， 哇，嗰、那个人真系好劲， 张伟健叫做吓 ，Dicky， 佢嗰个光头，哇，真系犀利啊！佢个讲嘢，佢扮嘢，哇，佢嗰啲功夫招式真系好犀利。跟住之后就哇，欣赏咗 keep 住睇嗰啲戏剧咯。跟住之后睇埋嗰啲以前夜晚十点几会播嗰啲咩《神镖侠侣》啊。哇！真系做得超好，跟住之后我 上场。你睇嘅《神雕侠侣》系边个做嘅版本啊？ 两个都有睇喎， 古天乐啊？ 应该是古天乐那个，古天乐那个是做得好好。跟住之后话嗰啲 effect 啊，嗰啲寒冷杀霸掌嗰啲 effect， 哇真系劲到不得了！ 你真系识嘅喎。咁呢一类型嘅，譬如中国嘅叫做古装片啦，金庸改编《神雕侠侣》，你又中意睇啦？ 系 皆大欢喜，你又中意睇？喂，都系啲古装嘅喎。 系我谂系因为嗰阵时嗰啲嘢咧开心啲，或者真系有长啲，我觉得 keep 住跟啊，因为我屋企冇嘢睇啊嘛。跟住之后六点几夜晚六点几就会有同动画睇，跟住又动画好似《海贼王》嗰啲哇，睇到追到而家为止嗰啲《One Piece》无敌 吓。OK， 咁你嗱，譬如尼泊尔嘅电视节目啦，同香港嘅电视节目，你觉得大唔大分别咧？起码嗱，古装，尼泊尔电视台其实有冇古装？ 有，即不过我哋尼泊尔人咧好中意睇嗰啲印度嗰啲剧啊， 印度嘅， 印度，我哋英文即系西式字就 Hollywood， 印度嗰边就叫 Bollywood，Bollywood 系啊系系， 我哋好中意睇 Bollywood 嘅，基本上咧尼泊尔人点解识讲印度語言咧？ 都系因为 系睇嗰啲剧啊戏啊， 最尾见到算系你半个老师咁样，咁你系咪真系有一位嘅中文老师去教你中文，令到你觉得个中文可以一段时间突飞猛进？你系 哦，唔好意思，我真系唔识写， 唔识写 系啦，睇少少，识睇少少，因为去嗰啲餐厅啊，我因为我好中意食嗰啲本地啲餐厅 吓。 跟住就食少少餐牌啊，餐牌咯。 你最叻睇嘅餐牌嘅字系咩啊？ 牛肉，我好中意食牛肉， 好中意食牛肉， 牛肉饭啦，牛腩饭啦，基本上牛肉嗰啲嘢都 OK 啊。 咁你而家喺香港生活咧，仲会唔会过住即系同爸爸妈妈一齐住定系点啊？ 我而家都系爸爸妈妈一齐住。 系啦，咁你屋企都系讲嘅系尼泊尔语言。 嗯嗯， 系啦，咁然后生活嘅方式都系喺香港，但系用尼泊尔嘅生活方式，算唔算系咧？ 一般般咯、啊。嗱、啊，我妈咧都会，我哋尼泊尔都有好多节噶嘛。我哋都会 keep 住紧嗰啲日子，因为我哋尼泊尔有自己嗰个日期。 咁有啲咩节日就介绍下先啦。 啊，节日，例如尼泊尔我哋自己嘅新年啦。 吓、啊，几时噶佢哋嘅新年啊？尼泊尔人。 哇！你又厚起我添。啱啱系过咗两个月之前，应该系。 系即系应该系十一月左右啦。系上年十一月左右就系佢哋嘅新年啦。尼泊尔人嘅新年啦。 冇错，跟住我哋有一个好大嘅节叫达西。 达西， 达西即系嗰阵时以前好耐以前咧，就我谂系好简单啦。我自己觉得，我未必系100% 啱嘅。系以前同啲神咧同怪兽打仗之后赢咗嗰个大仗之后， 即系 庆祝 神魔战争纪念日。 系啦，可以咁样讲。 达西， 达西， 达西， 系啦。嗰阵时我哋就会用红色嘅米同埋用红色嘅颜色嚟捞，跟住就摆嗰个forehead 额头， 额头嗰度咧就我哋阿爸阿妈即系长辈咧就会祝福我哋嚟紧新年或者嚟紧年咧就希望好运下咁样啦。 系通常都系祝福好运啦，定系祝福健康啊，祝福财富啊，系边一样 乜都有， 我乜都有嘅， 系啦，基本上谂得到嘅嘢都有嘅，系啦。 咁呢啲传统嘅节日咧，阿 club 都会喺香港嗰度继续系有。 有啊，其实基本上好多尼泊尔都会庆祝呢、這个，同埋一个叫 Dihar 系Diwali 就系印度嗰边嘅 Dihar， 其实一样噶，系啦，基本上，不过可能做嗰啲少少嗰个方式唔同啦。嗰阵时就我哋就妹就会祝福哥哥咁样，系啦。 咁啊，嚟到香港啦，咁而家你工作方面顺唔顺利啊？即系会唔会作为一个尼泊尔裔嘅人咧，香港工作受到好多唔同歧视、压迫，又或者唔方便，因为可能中文始终又冇其他人咁好，有冇遇到好多呢啲嘅问题啊？你？ 我歧视我对自己就少啲嘅，不过唔方便咧就真系多嘅。 你根本个样系，其实我觉得你真系香港人嘅样，可能你喺香港住得太耐啦。 同埋嗰啲，我真係浸咗香港嘅大樓，係啦，所以嗰啲 你電視精上身嗰隻 style 嚟，其實你 係嘛？ 係啊，係啊， 咁樣幾好啊，融合得好啲， 融合得好好，我覺得你。不過你講廣東話都仲係聽到有啲唔係係啦，有啲歪嘅。 哦， 咁我覺得 OK 啊，保存翻自己嗰種嘅風格 OK， 我覺得唔錯啊，係咪先？咁有冇啲咩唔方便啊？你覺得？ 我嗰時工作方便方唔方便呢，其實都講，如果你識講嘢咧，係揸好遠嘅。基本上最少你要即係可以去到下話，老細而家有冇份工啊？做啊咁啊。我以前讀緊書嘅時候，第一份工係做酒吧，跟住之後咧就做咗啲社工嗰啲 program assistant 咁樣，跟住就讀 U 啦，讀完 account 之後即係做 auditor 三年咁樣，係啦。咁呢三年跟住做完 audit 之后就諗住出去搵工，或者做生意咁樣。跟住之后搵下一边搵工一边做生意緊嘅时候，搵工嘅时候呢，嗰啲 agent 就会讲，哇你嘅名咁特别嘅。 club 係啦，我驚呢少少而 agent 应该最了解啲 employer。跟住我驚嗰啲 employer 呢我唔会阻你唔識中文，因为你淨係有英文名。你介唔介不如加埋你个中文名咁樣。我嗰陣时先提升，哇原来我嗰個灰色地帶真係有少少。 咁你 club 嗰啲改咗個名字做咩？俱樂部啊？ 譚伯樂咯。我以前有個同事用落去嘅同事幫我改嘅。 跟住就方便咗好多啦。 又唔係話方便咗好多嘅，即係 溝通咗。 係啦，平時我即係如果要 book 餐廳嘅時候，先生貴姓嘅時候，我姓譚嘅，方便咗。 哦，咁又係喎。除咗事業之外，你喺香港呢拍拖喎，同埋揾一個本地人拍拖，有冇喺文化上面佢又好好奇啦？尼泊爾嘅嗰個文化，哇好得意！你又會唔會了解啊？原來香港本地人拍拖嘅風格又係咁樣嘅，多唔多呢種咁嘅感覺啊？你 啊，多地嘅。我以前唔識一個 term， 香港好紅嘅 term， 公子病 叫咩？公子病， 子病我都唔知啊！我唔係話我女朋友公子病啊。我要讲清楚先，你 意思都宝贝喎，即 系系啦，呢啲因为我哋尼泊尔咧冇呢啲 term 嘅，所以就可能冇呢个病。 咁你觉得尼泊尔嘅女仔同香港女仔比，会唔会香港女仔真系比较公主病多啲？ 我又唔觉得，即系当我了解咗呢个 term 之后咧，应该每一个国家都有，我唔想。即系点样？我 fan 香港女人啊，女士，唔系，即系认真讲嘅时候咧，系其实系每个国家每个 culture 都有呢、這个点样嘅个 behavior 类似呢啲嘅， 系 佢哋特色嘅， 佢哋自己嘅行为都有嘅。好啦，阿club 咧，既然上到上嚟啦，有冇啲特别嘢介绍俾我哋香港嘅听众？我知道你好推介就系尼泊尔嘅 饺子， 饺子 系尼泊尔饺子，我哋叫 momo。M-O-M-O 馍馍 系啦， 馍馍嘅日文就系呢个土，食嗰啲水果嗰啲土，土塔罗就系馍馍塔罗啊嘛，系啦，咁你馍馍喺尼泊尔就系水饺， 系啦，冇错， 有咩分别咧？ 我谂基本上包嘅样都好似嘅，不过你食出嚟嘅时候入边嗰啲味道咸咧，嗰啲特别系嗰啲配料捞埋一齐咧，好唔同。 又有冇少少 tips 教下啲听众？如果我想整嘅尼泊尔饺子，个皮我系咪用翻本地嗰啲？ 系基本上用本地个皮啦。跟住之后去街市买嗰个水肉啦，跟住攞嗰个 洋葱、 蒜蓉，跟住之后 cabbage 野菜 系啦。呢啲基本上呢啲，跟住有少少咖喱粉嘅咯， 咖喱粉啊， 系少少咖喱粉。 哦，使唔使开水沟跟住再？ 唔使啦，基本上同嗰啲肉球即系 落少少咖喱粉上边， 系啦系啦。 哦， 跟住加少少牛，少少油咯， 少少油 系啦。你中意我好中意 olive oil 嘅系啦， 系橄榄油吓。 跟住之后就用手沟， 搅匀佢，跟住就做咗馅，跟住包。 冇错。 哦，食嘅时候需唔需要又用啲醋啊？ 我哋就有尼泊爾自己醬嘅，我好中意整嗰個番茄同埋芝麻撈埋扣埋一齊嘅。 番茄同芝麻 係啦，番茄芝麻，跟住之後就擺辣椒啊，黑鹽啊， 紫天椒， 紫天椒咩？ 即係細細條好辣嗰啲咧。 係啊，基本上辣就得㗎啦。重點係要辣， 係啦。跟住就做咗個醬， 係啦， 番茄、芝麻、辣椒同埋。 盐系啦，如果你唔够酸，就可以摆少少柠檬， 摆少柠檬。咁呢个就系尼泊尔 style 嘅饺子啦。 系啦， 哦，你又好嘢，以前开班教人整饺子， 一零堂啦。香港人都几中意学识呢啲特别啲唔同国家嘅嘢食噶嘛。 我听到我都吸引啦吓。好啦，咁我哋连饺子都学埋啦。今日多谢晒 club 先， 冇讲过。 多谢嘅尼泊尔文系。 Dhanyavad，Dhanyavad。 Dhanyavad 系啦 ，Dhanyavad Club。 冇问题。 拜拜， 拜拜。 我系如来佛祖、玉皇大帝、观音菩萨指定取西经特派使者花果山水帘洞美猴王齐天大圣孙悟空啊，型到跌渣。 有远见，有高见，在下巨气焰。看见听见，你不见，立脚最高点。哦，我要卓见，太罕见，在下局势面。三高手高一线，但发气发晓变。 我攀得高时看得远，天算地算不如我心算。长处太长，短处太短，天高山高高不过我腰。攀得高时跌得痛，所谓雨未下时先刮风。骂人懵懂即时识未空，怕只怕最后还如一梦中。 听听劝诫去分界，自大或伟大，你有眼界却不要大智慧小解。 光追踪三十一， 哇！喺呢一个新环节啊，小白主理嘅我的精锐朋友，又让我哋学识到、认识到多一位咧尼泊尔嘅朋友， 仲可以学埋头先咧，佢教嗰个尼泊尔嘅饺子啊， 系啊，咁啊，正话听， 我记得有蒜头，啱晒我哋今日嘅 杀菌 杀菌。 喂，咁头先嗰首歌咁特别嘅， 高高在下。 系 又话张伟健啦 ，Dicky 加上咧就系 刘德华， 系啊 ，rap 啊， 真系忘记咗有一首咁样嘅合唱歌曲啊吓、 嗯。 好啦，呢、這个时候咧就唔好忘记，仲有佢系罗启新 Cousin。 早晨， 喂，早晨，早晨。 阿 Cousin 今朝阿 O 啊，见到你一个人独步咁样六点几喺度行路喎。 系啊，我行落去Innocent Center啊。 哦，咩事咁特别啊？ 佢做运动咯， 我朝早都系咁早翻工噶。 哇，即系你老板又唔知喎，嗬？ 系啊，你喺度讲下咪知咯。 系啦，我哋特别想咁做啫。 喂，咁我想话咧，今晚咧要睇下呢一个咧《中国故事》啊，八点钟啊， 系港台电视31。 冇错啦，叫《牧驼人的当代生活》啊。你知唔知骆驼同风利士嘅人咧有一样嘢系相同噶？ 做咩风利士同骆驼？ 系啊， 有咩相同咧？ 系咧，唔知咧。 都系要请啊！ no 啦，都系分双峰同埋单峰噶。 Very good 啦，呢个 今晚咧就系呢个蒙古度啦，啊，原来喺骆驼系双峰噶。 啊，系啊，系咪公乸之分噶？关唔关事 噶？唔关事， 唔关事 嘅。系啦，系个品种问题。你咁啊，朱海婷，你知唔知驼峰里边嗰啲系咩嚟嘅？ 水，佢系我嚟存水嘅。 傻猪嚟嘅， 唔系咩？ 是脂肪嚟噶，同你哋一樣噶。 咦，你講女人嗰啲人，你好衰噶。 唔係啊， 都係咁形容喎，都係雙峰喎。 係啊，咁但係佢哋咧就喺要用水嘅時候咧，就喺啲脂肪嗰度分解啲水分出嚟嘅，所以好勁噶。咁但係咧，而家咧時至今日咧，咁啊駱駝咧其實喺呢一個沙漠咧。已經不是一個主要的交通工具，因為大家有啲不同的吉普車啊、 越野車 啊等等啊咁樣。咁於是乎咧，喺呢個內蒙嗰度咧，就有一個男人咧，就係叫做伊爾巴伊爾啊，佢繼承咗家業之後咧，佢咧就唔再去運輸咯，咁啊將佢駱駝咧留翻嚟咧，喺佢嘅叫咩啊民宿嗰度咧。 俾人用 城市人體驗下沙漠生活啦， 哦，即係變咗做旅遊大使啊！啲駱駝， 咁但係佢都要去揾駱駝啦，同埋係放牧噶嘛，咁佢就利用咗呢個 GPS 定位咧，去到幫佢做呢件事， 咁犀利啊！ 好犀利喎 ，GPS 啊， 係咯，即係直頭係 IT 化喎， 係啊，其實沙漠最緊要用 GPS 啊，你知我哋市區都有呢個路牌路標啊，即係沙漠都唔知喺邊度噶嘛，係咪？ 好，咁啊，今晚留意 係啦。咁啊，另外咧要睇翻呢一個日常八點半啦，都會同大家咧就係 update 下啲武漢肺炎嘅疫情資訊嘅。 需要啊，呢、這個一定要。係 啊，咁啊，去到咧今晚啊，零距離科學啦。 點啊？ 啊，就 close to the stars， 就唔係話行埋阿鵬仔你身邊喎。系啦，因为咧就话想睇星咧，睇得再近啲又点咧咁啊？原来咧去呢一个夏威夷嘅毛纳基火山啊，智利嘅亚塔卡马沙漠咧，都系睇星好地点嚟噶。 好，留意今晚啦，港台电视31，拜拜。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9:30，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国家卫健委公布，内地至今确诊超过9600宗新型冠状病毒肺炎，死亡人数超过200人。过去一日，内地新增1900宗病例，新增43人死亡。世界卫生组织宣布将新型冠状病毒疫情列为国际公共卫生紧急事件。国家卫健委引述世卫指出，不建议对中国采取旅行和贸易限制，强调中国政府已经采取最严格的防控措施，有信心、有能力、有效控制并最终战胜疫情，希望国际社会理解支持中国疫情防控工作。世界卫生组织宣布将新型冠状病毒疫情列为国际公共卫生紧急事件。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说，肺炎疫情发生以来，中国政府一直本着对人民健康高度负责的态度，采取了最全面、最严格的防控举措，很多举措远超出国际卫生条例要求，中方完全有信心和能力打赢这场疫情防控阻击战。华春莹话：中方本住公开透明和负责任态度，向有关各方及时通报疫情信息，分享病毒基因序列，同世卫一直保持住密切沟通和良好合作。总干事谭德赛访华期间给予充分肯定，世卫和很多国家对此予以充分肯定和高度评价。意大利首次确诊新型肺炎病例，一对来自中国的夫妇证实感染，正在传染病医院接受隔离。总理孔特宣布暂停所有来往意大利和中国的航班，是首个采取这项预防措施的欧盟国家。法国新增一宗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确诊病例，累积个案增至6宗。患者是一名医生，曾经同早前确诊的一名病人接触，意味可能是人传人个案。患者正在巴黎的医院接受隔离治疗。 英国将会在本港时间听朝早正式脱离欧盟，进入过渡期。预料首相约翰逊会在脱欧前一小时发表演说。英国广播公司报道，约翰逊将会在演说中提到脱欧不是终结，而是迎接新时代的黎明。工党党魁霍尔宾发表声明，促请英国脱欧之后不要变得内向，而是应该建立一个真正的国际主义、多元化和外向型的英国。英国原定在去年三月底离开欧盟，不过一再向欧盟要求延期。在过渡期内，在英国实行的欧盟法律，包括国民出入境、贸易等条例将会暂停维持不变，直至年底。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天晴干燥，朝早天气寒冷，日间最高气温大约18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气温回升，云量增多。而家气温是14度，相对湿度47%，黄色火灾危险警告和寒冷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6,789点，升340点，总成交金额74亿。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384蚊，升9蚊；农业银行3.04元，升1仙；友邦保险79.6元，升1.3元；美团点评98.45元，升1.55元；银河娱乐52.8元，升1蚊。中国平安90.5元，升5毫；小米集团12.08元，升3.2元；中国移动65.6元，升1蚊；国药控股26.65元，升5毫。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768，日元109.1，瑞士法郎0.971，澳元0.672，加元1.32，新西兰元0.649，人民币6.937，英镑对美元1.31，欧元对美元1.103。日经平均指数报23,332点，升354点。港金现价报14,590蚊，跌65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571.76美元，卖出1,572.42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啊 ，Toby 同你讲林锦公路啦。较早前林锦公路近住中屋村嘅交通意外咧，就已经清理好啦。咁而家交通咧回复翻正常噶啦。隧道方面啊，红隧嘅九龙入口啦，公主道过海近住收费广场一段咧比较车多啫，港岛入口咧系正常噶。咁喺大埔嘅翠和里有道路工程噶，咁而家翠和里系临时封闭啦，只系准紧急同埋授权嘅车辆通过嘅啫。喺元朗嘅深湾路咧，亦都有道路维修噶，介乎天悦路至到流浮山回旋处嘅一段深湾路咧系临时封闭噶，沿住流浮山路去尖鼻咀嘅车辆啦，需要改道行驶。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94.8 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快乐。 准时上到第一班巴士，翻到公司熟悉的感觉。在校园钟声下，准备新的一堂课。茶楼人来人往，一盅两件，伴随闲话家常。货品准备妥当，打开铺头闸门，感受温暖的阳光。新的一日，期望新的开始。珍惜香港这个家。 二台贺岁祝福你，庚子鼠年合家欢。 有我彭爷爷响度，晨光第一线众主持，梗系要同家中嘅长辈拜个年啦。 我朱海婷就梗系祝各位长辈们身壮力健，着有门就梗系铺铺有糊食啦。 我系白元浩啊，行运鼠年拜好年，咁啊日日都欢欣常满啦、啊。 我阿欧就祝咁多位箭堆碌碌，金银满屋。 我林慧就祝各位长辈眼仔碌碌，享儿孙福。 民政事务局家庭议会，香港电台第二台，帮你祈福。 多谢晒，我全家都好幸福啊！ 着痴心赠我半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知心，寻觅最真，神荒地一线。 晨光第一线，我的享乐时代。 早晨啊，九点三十八分。早晨，小白。早晨 ，Heidi。 早晨， 早晨， 早晨， 早晨啊！ 好似暖翻啲啦，室外气温有14度啊。不过咧，个相对湿度咧，即系可能太阳出咗嚟之后咧，就跌翻去46%就46%咋吓，非常干燥啊。 嗯，咁啊，今日人日啦，咁啊，大家都。Happy happy 啊，生日快乐啊，希望心想事成啦、啊。咁啊，心想事成咧，就可以咧有啲时间挤出嚟享乐一下 ，Heidi 咁样。 享乐、啊， 享乐系交俾你喎、 啊。好啊，今日请大家饮几杯嘢先。 哦、好、啊，晨早流流最中意系同啲靓女饮嘢， 特别咧系而家天气咁干燥咧，饮、啊、下嘢润下个喉咙啊嘛。 但系我今日咧啲润得嚟有啲辣噶噃， 系 辣嘅话即系因为有酒精成分噶喎、 哦。唔怕， 酒精可以杀菌，系、 啊、 酒精可以杀菌。 就系食住近期大家都觉得咧对。酒精的东西是特别 要多一点要多一点。当然我们是酒精搓手液的 75% 就很厉害了、 嗯。 不过呢今天呢其实就介绍一个地方是中环就是一个饮嘢一些 bar 的地方、嗯。不过呢通常男士们去到可能你们就饮不同的酒已经有个喜好了。好像我们女士本身可能不是特别说喜欢饮某一类酒也没有特别是即钟情的没什么所谓。其实对我们来讲可能我有 mocktail 更开心的。嗯、不过在一个气氛底下都可能会有少少嘅酒嘅成分咧，你就会中意去唔同嘅 bar 咧，都试下佢啲特色嘅 cocktail 啦、 嗯。 因为咧，咁样就会好反映到可能嗰个地方佢嘅特别嘅一啲嘅精髓啊，或者个心意嘅所在啦，亦都考到个 bartender 嘅一啲功 价。功 价、嗯。好啦，呢杯你话睇落去几？ 哇！好似 好似杞子水咁， 系形容一下先，好似咧平时嗰啲一杯茶咁样啦。咁但系应该入边咧都有酒精啦、啊， 有柠嗱睇落 有 柠 檬 嚟噶，有柠檬啊，有菊花啦、 啊。 但系的确咧就真系一杯系 cocktail 嚟噶，系有酒精成分噶，同埋呢个名咧都好啱近期咧，我哋觉得需要养生嘅感觉，就叫 herbal remedy，、 哦、 即系话好似用一啲嘅花草茶，但系俾你有舒缓嘅感觉。嗯冇错，睇落去你见到佢似一杯热饮，的确都系一杯热饮嚟嘅吓。 系 咁咧，佢但系你会见到咧，佢其实咧系会有一啲嘅花嘅 tonic water 啦、 嗯。 佢系用咗真系用菊花咧嚟、 嗯、 到系熬咗一个菊花水嘅。 系 好啦，但系酒精嘅成分咧都有 gin 啦、 嗯， 都有啲咧系从蒸馏咗嘅花旗参嘅 gin 啊。咁即系证明而家其实酒嘅种类系真系可以好多啦。咁亦都有啲咧系 homemade 嘅茶啦嘅成分加落去咧。咁成杯你问我咧，饮落去咧，其实八成咧都系菊花茶嘅甜甜味嚟嘅。 嗯，系。 疊置咗添，唔好意思， 甜甜味， 甜甜味， 甜甜味 ，so sweet。 但係入邊咧，亦都有一絲啲嘅 gin 嘅酒精嘅成分。 嗯， 咁當然我有時去嗌嘅時候，我都會同佢講啊，我想要呢杯 cocktail， 但係你俾杯盡量挨近 virgin 嘅俾我，即係其實個酒嘅、 嗯、少啲酒精啦， 係啦，個 percentage 你可以減低啦。咁、嗯、呢個我覺得係好舒服嘅嚇。咁我會覺得誒喺飲呢個 cocktail 都嚟飲杯暖嘅 cocktail 都好特別， 好特別啊！呢、這個同埋甜甜地又潤喉菊花。 跟住呢個咯喎，咦好啱呢個呢、這個嘅擺設啊，這個感覺好啱小白，我特別係 喺日本 style 真係 係 啊， 木紋嘅感覺啦，呢個係 係啦，呢個就好特別。你覺得咦點解咁似直情係用日本嘅一啲木咧？首先一個 tray 一個盤仔咧，一個嘅長方形盤仔咧，跟住一個咧，你感覺好似咧做日本綠茶茶道嗰陣時咧，嗰、 那個 碗嘅碗嘅，但係佢就係木嘅。 嗯， 咁側邊再加埋一支木匙羹，你睇落去咧，其實有啲。白色嘅泡啦， 就咁望落去，其實似一碗咧粥水、 嗯、啊，或者個碗粥水，係咪一啲豆腐花啊，或者 豆 腐嘅甜品？ 係啦，佢係咪日本嘅粥酒嗰只感覺喎？ 嗱，呢一個咧，佢個名咧我就唔方便佢，其實三個英文字啦，咁啊。有 T 啦、 啊、 ，F 啦，有 W 啦，个、啊、排位我就专登调乱嘅。 咁得意，你又估唔到叫呢一个名，以为 其实 日本和系啲少少嘅名嚟。 其实咧个名英文就系 What 豆腐 哦， 啊，真系有豆腐嘅成分噶喎，哦啊嗯。你睇落去咧，其实佢绝对咧就系攞咧一啲豆腐甜品，日式豆腐甜品，我作为呢个创作嘅灵感嘅。佢又系咧用咗咧有豆腐嘅呢个加入嘅。啊、成分就擺咗落去個gin酒度，就做咗個 distill redistill 嗰個嘅效果啦。咁亦都有黑糖啦。 嗯， 跟住你見到佢上面嗰啲白色泡泡咧，就係、是、有呢一個嘅蛋白， 哦、 蛋白發咗佢起泡嘅，有啲嘅薑汁啦、 嗯。 其實咧都係嗰句咧，睇落去咧，我會覺得係好 fancy， 似一個甜品多啲。係 甜品 feel 喎，我都聽到。 但 係 咧就加咗一個酒嘅成分，又係咧，咁你覺得好特別啊，好容易入口咯，女士們。同埋你知啦，而家除咗你飲個內容之外，成個我哋話個 presentation 嗰個去表達嘅方式，點樣去 serve 俾你咧，其實都係一個整體嗰個體驗同埋。享受嚟噶嘛，好 就咁聽咧，其實我都諗翻你咧，我有一個豆腐花嘅食法幾特別嘅、 啊， 可以加啲如果屋企有薄荷酒，可以加啲薄荷酒，啊、加呢個豆腐花，其實有一個幾特別嘅效果。 即 係 凝固咗豆腐花咯， 凝固咗嘅豆腐係啦，你就咁即係當糖漿咁樣，當然冇倒太多啦， 哦、 倒少少咁樣，咁又有顏色嘅調配，又有一種特別嘅味道撞出嚟，大家都可以試一下。 即係白得嚟帶啲綠色嘅薄荷嘅，係 啦 係 啦，冇錯啦，係啦。 或者我唔飲酒啦，我加啲薄荷嘅 syrup 啊， 都可以啊， 係 啊， 嗰啲糖漿。 系啊，你发觉有一个几特别嘅撞嘅味出嚟啊， 几好几好。好啦，跟住有图片嘅第三杯就 系 呢一个啦。 咦，个样咁奇怪？ 直情你睇落去， 一个浴缸嚟嘅， 系啦，系一个浴缸嘅酒杯，隔篱仲有只咧 Robert Duck 嘅黄色嘅鸭鸭啦。咁而成杯咧入边咧，你会见到好多泡泡，就好似感觉咧系一个泡泡浴咁样， 一个美女吓、啊，幻想成一个美女喺嗰度。 系啦，而仲有一支，咦咁粗嘅飲管，好似飲珍珠奶茶嗰啲飲管咧、 啊， 的確咧呢、這個真係 珍珠嚟㗎， 好開心。 冇酒精嘅珍珠奶茶，呢個 都係有酒精嘅。呢個咧佢嘅名咧都係用三個字，就係、是、叫 KGB 啊，其實之後就係叫 Kyoho Grape Bubble。bathtub，、 嗯、 即系咧，佢系咧呢杯嘅灵感咧就嚟自个冲凉嘅泡泡浴啦、 嗯， 但系有加埋咧有葡萄嘅成分啦，咁、 嗯、 呢个咧就好，即系一睇你已经觉得哦，好似饮紧珍珠奶茶咁。 Hedy 有冇试匀晒三杯？ 有啊， 系你自己最中意边杯？豆腐系咪、 我会中意唔系，我会中意呢个嘅泡泡浴同埋头先个菊花嗰个饮法。咁、 okay, 呢、 okay, 个咧你见到啦，其实佢嗰支咁粗嘅饮管咧，下边咧就真系咧有啲好似啊提子咁样嘅珍珠嘅。你好有口感嘅，咁佢咧有呢個 Edelweiss 啊 Edelflower 嘅 syrup 咧，即係有嗰只啊 Edelflower 中文係咩咧？ 一種花啦， 茶花個中文名啊，一個花嘅嗰個嘅糖漿啦，咁有啊檸檬啊，有 lime 啊，但係都係加咗咧有呢一個嘅一啲酒精嘅成分嘅，咁絕對係呢個其中呢個 bar 嘅最特色嘅一個地方啦。 一定啊，因為咧呢一類哇好靚啊，頭先睇到 Heidi 啲相啊，即係其實每一杯 cocktail 啊都可以。俾大家壓力啦，咁有陣時女仔閨蜜們喺度傾下偈，飲翻杯咧，就唔在乎好似男人咁樣，哇！要個酒精量要好高嘅咁樣。 就算咧，有啲我哋可能男士們你最普通飲杯 gin tonic 啦，係咪都有幾款咧？我好中意，因為咧加埋咗啲茶嘅成分嘅、 嗯， 例如有 Earl Grey 同檸檬啦嘅 gin tonic 啦、哦，或者一個 lemon grass 啊。同埋呢個 lime 即係好泰式嘅感覺都有咯。 我好中意玩茶喎，你呢間飲酒地方係咪？ 佢都啲 主打 係咪？都好有心機， 係咪啊？ 係啊， 都有冇喺個自己著衫方面都有啲茶嘅風格出現咗 啊？咁又冇乜特別，都係你知去到呢啲位都係靚靚咁喺中環啊，譬如你去雲咸街呢啲咁嘅地方，dress up 少少。你星期五晚可能你今晚都會選擇，不過咧而家會唔會去飲嘢都要戴住個口罩好啲？ 要啊，踩單車都戴住口罩，而家啲人 攝一攝咁樣嚇，即係起口罩攝一啖就戴翻咁樣。 用飲桶喺側邊攝入去咯。 好啦，今日就大家可以揀選你哋希望啊喺人日可以即係同啲朋友相聚啊咁樣啲嘅方法啦，不過而家啲送緊呢只歌咧，都繼續配合我哋近期嘅心情啊，一隻嘅新嘅抗疫歌。 係啊，嚟自咧林俊傑 JJ 嘅作品啊。

人生快乐， 身体健康， 系 好啦，杨太，咁请讲你今日嘅点唱系俾边个生日啦？ 嗱，今日咧，今日31号咧，其实咧就系我外甥女李子婷今日正日生日嘅。 几岁啊，子婷？好大个啦嘛。哦 ，OK， 即系大个女嚟噶，大个女，哎， 系 阿子婷啦，越大越靓啊。 嗯，系 嫁人未啊，子婷？ 嗯，系啊，跟住咧就 系即系未嫁啦， 我个大女，佢应该系年初一1月25号嗰日生日嘅。 咩叫应该啊？ 点解系应该嘅？ 新历系1月25号， 即系计翻之后。 佢系初一，但系你初一冇开台工。 系啊系啊，我系冇开工啫，神光。 系啊，冇开工。 补足佢， 咁咪变咗打唔到咯。 哦，唔紧要，喺呢度有个心意送上吓。 系啊， 都系啦，鼠年行好运啊吓，健康啊。 系啊，最紧要佢哋工作顺利啦，佢哋嘅工作都好艰苦嘅，因为佢哋要飞嚟飞去嘅。 哦， 啊系啊， 近期会唔会特别真系担心咗少少？ 系啊，要上机 戴口罩。会噶，因为佢哋而家好彩就公司都俾佢哋戴口罩嘅。 系一定要啊，保护自己啊。嗯， 系啊，咁啊，另外咧就系阿李子婷个爸爸李嘉华佢初九生日。 系、 哦，生日快乐！ 即系你细佬啊？ 唔系，定系你老公 啊？ 姑 爷 啊！你姑爷， 姑爷，即系过两日咯，系嘛？今日初七啦，初九生日， 即系姑仔个老公， 过两日就系啦。咁啊，跟住就我家姐2月2号生日。 哇！ 哇嗯，好多人生日啦、 啊，会唔会一齐庆祝啊？ 梗系唔会啦，而家。 系喎，系你啱，你啱，你啱， 仲聚集咁多人， 冇乜所谓啦。 系电子庆祝咯，系咪有电子拜年？电子 仲有一样嘢就要补翻我个细女同我自己1月1号生日。 哇， 1月1号啊， 咁 好特别啊！你元旦生日啊，1月1，然之后咧，阿家姐系咪2月2啊？ 系啊。 跟住咧，3月3，跟住3月3 系边个？ 3月3号边个生日？ 3月3号冇啊！ 哎呀，喂，1月1号咧，你生个细女嘅时候有冇嗰啲叫做啊？有啲记者朋友访问你，诶、哎，你系 1月1号系佢自己啊？ 细女都系啊。 是啊，因为唔系，因为我细女生日，佢喺新加坡出世噶。 哦，新加坡啲全，即系全部 嗰边都有卖 票噶。系 啊，有啊，好贵啊！有冇封利是俾你啊？ 有礼物咯，有围栏俾佢哋咯。 哦，咁都开心喎、 啊。咦，咁即系有新加坡护照喎、 啊， 你 系咪啊？ 系咪有新加坡护照啊？ 吓、啊，有 避而不谈，避而不谈。 有上晒报纸噶。 哇，好威啊！ 喂，其实都几好嘅。 mark 低佢，杨太劲嘢， 有 劲、 啊、嘢。有跌低咗份报纸噶。 唔系 啊，我哋 mark 低你啊。 有新加坡护照。 系啊。使唔使拍埋有新加坡护照、啊？ 搞笑啫，讲笑啫。 年年都打噶。 系啊，好啦，咁啊， 犀利啊， 系啊。喂，咁啊，开心、啊，即系可以夹到1月1号啊！妈咪同阿女都系同一日。 哇，好威啊！嗯、 真系唔知点样可以夹得到佢自己中意嘅啫。 缘分咧， 系缘分嚟 嘅。系啊，缘分嚟嘅。 系 啊， 啊， 上天赐予啊。 好，咁啊，俾个机会你讲下啲祝福说话啦，好唔好啊？自己1月1号又生日， 好好好 又有咁多人要生日， 祝福佢哋咁多位啦，工作顺利啦，身体健康啦。新一年里面咧就 系 好啦，全部都咁好， 好 一个好字， 都系咁话。 好啊，多谢晒 你哋一家吓。 拣首咩歌啊？ 系阿谢安琪嘅《我们的基因》。 喂， 点解啊？ 新歌嚟，你都识个劲啊你啊！ 嗯，我唔识噶，我女识。 阿女中意系咪？ 不过我肯定你成家咧，都有啲快乐基因噶啦吓。 系啊系啊，都 OK 噶，都几快乐噶。 多谢晒杨太，将呢个快乐咧都啊传俾我哋吓。 好，新年快乐啊！ 拜 拜， 拜拜。 不稀罕吸引别人，不管古怪传闻，光阴不够站回来，一早等正魂，偏勾引了你欢心。身边挤满满人，扫去眼中灰尘，独个来去不必大顾沾亲，但说话不啰嗦的你，颇有趣吸引。若为你原本贪你就我，莫名地欣赏我。